的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又为24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雷伊将会逐渐增强，在未来几日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和进入南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544点，下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34点，下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1，日元113.7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6，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76美元，卖出177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同学们一起找那个叫踩人的记者，看着柳眉的指印，郭心刚才发现，原来这个记者就是张峰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住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你的一票就可以令香港变得更现代化。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4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想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时间6:09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仲有普通话台咁啊，联播时段嚟嘅。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7%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天咧就已经嚟到星期三噶咯，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吓快快手做埋啲嘢，诶、哎，都系呢句啦。下个星期咧就已经系见到呢一个圣诞节嘅假期啦吓，咁啊距离大家轻松嘅时间就不远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日咧都可能会遭受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啊，你有冇谂过成功嘅路应该系点样行呢？啊，原来去成功嘅路咧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哦。不过唯一一条咧唔应该行嘅路系咩呢？就系、是、放弃嘅路啦。亦都有一条路我哋系唔能够拒绝嘅，就系、是、成功系成长嘅路。人咧不断长大，不断成长，我哋咧就会好好地去到学习，明白更加多嘅事情。一个人若果咧到咗已经冇任何东西可以依赖嘅时候啦，你就会发觉，诶、哎，佢长大啦。他开始独当一面了，不需要每一样东西都是依赖了。所以说成长呢就不断在这里催逼着我们自己要做得更加坚强。障碍和失败是通往成功最稳阵的踏脚石，我们经常都讲的了。其实只要你肯好地研究，肯利用这些障碍啊、失败啊，我们就能够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好地又长大。讲到尾，什么叫成长呢？就是你内心的一把尺，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一把尺，咦，长了了，可以量得到自己的容量。你内心知道你会成长到什么的样子，就好像一棵树一样，不需要指导的，不需要督住它，喂，你快高长大啦。它都一样会成为一棵非常厉害的树。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一样可以成长到自己想象的模样。 想以后不改，只有 的星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近来留意到一单新闻，讲到马来西亚日前发生了一单罕见的意外。有一名16岁的青少年和朋友玩鬼屋的时候，在经历恐怖的气氛之中突然之间晕倒，后来经过诊断之后，发觉是因为心脏病发，带出了一个叫做心碎综合症的疾病。本港心脏科专科医生黄品立医生就说了，心碎综合症在香港并不算普遍，估计每年大概有几百宗个案。医生说，病人的情绪突如其来出现极大的波动，可能就会令到心脏过度泵血，同时内分泌变化亦都会令到心脏血管收缩，血压增加，所以就会导致心脏肌肉坏死。黄医生说，这个病和心脏病是不一样的，病人的心血管并没有任何的闭塞，只需要配合适当的治疗，其实一般人就可以在数个小时或者几日之内康复。不过长时间发病但是没有接受治疗的话呢，就可能会有致命的危险的了。黄医生补充，临床所见患病的多数都是女性，年龄由20岁至70岁不等，一般在情绪波动达到高点之后数个钟头甚至乎是数日之后就会发病。建议有几类人士就要特别小心了。第一，就是本身容易情绪紧张的人士。其次，比较情绪化的人士亦都要留意。而最后，头先的研究讲到，由于发病的人士女性是较为多，所以如果同是女性又有头先那些特点的人士呢，就要格外留意了。曾经听人讲过，如果能够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好一点的话，可能心脏都会健康一点，或者就是同一个道理啦。不过我自己就觉得，活好每一日，开开心心，反而会令到自己身心更健康。希望你今日都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早上，展开开心快活的一日啦。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 是你在快两周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时间六点二十二分，吴业坤难得你和我，出边室外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79%，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 我是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每逢星期三的时间都会在我们成语百科里面揀取一些成语小故事，虽然有些部分我们都已经以前可能读书的时候学过了样，但是永远都是温故知新好的。话就话你自己是识得啫，咁但系又有几多人真系可以成日将佢用出嚟咧？夏朝末年嘅一日啊，咁啊，商汤咧就遇到一位布料人。所谓布料人即系咩啊？即系会捉雀仔嘅人啦。捉雀仔嘅人做乜嘢啊？咁样捉雀仔嘅人咧喺地上面咧张开一个好大嘅网，口入边咧念念有词喺度念咒语，不论天上飞。还是地上走，快快快，快啲过嚟我个网嗰度 ，money money home。嗱 ，money money home 系我家嘅。 啊，咁佢真係好嘢喎，唔知點解呢啲雀仔呀、地上面跑下跑嗰啲，哎呀真係俾佢捉到喎，唔係假㗎喎。不過呢啲智者就行去同佢講啦，喂啊捉鳥神，你咁樣呢捉走晒啲雀仔呀、捉走晒啲動物呀、唔得㗎，其實應該呢將呢個網切去三面，留返一面，並且個口要咁講，能夠飛嘅就飛上天，能夠走嘅就走啦。既唔能夠飛嘅，又唔能夠走嘅，就嚟到個網入面啦。好啦，呢句說話呢其實都好睿智。一個網呢有四面，如果佢捉晒全部俾佢捉晒嘅話呢，佢呀梗係自己肥仔啦。但係反而呢即係叫做濫殺無辜。容易呢就殺錯良民嘛，係咪？有啲啊可能仲係幼小嘅雀仔，可能俾佢捉完之後，哎絕種喎、咁樣。大自然的定律入面都是很神奇的，獅子老虎就算肚餓都很少就會吃那些很小隻的鹿仔，都是由得它、你走吧，等你成長先這樣。所以它就說到在個網那裡不愛三面，只是要回其中的一面，真是一些、比較弱的沒辦法走動逃走的，才是被它自己捉，從而就做到好似篩選咁樣，亦都咧就係對其他唔同嘅生物啊、物種啊，叫做俾更加多嘅機會佢哋繼續咧就係生活落去。好啦，這個小插曲傳開咗之後啦，大家都會話到，喂，呢位智者真係一位好慈善、好善心嘅人啦，個個咧都好中意佢，更加咧最後咧就幫佢建立咗古代嘅商朝添。網開一面就是將一些捕捉的鳥獸在網上打開其中一面，比喻就是、凡事呢都是抱有善心，給人一種呢生機的感覺。工作上呢或者、商場上啊，大家呢都容易，或者在職場上啊，容易呢就是慢慢慢慢呢戾氣多了，殺戮的戰場咁樣。不如大家都多返啲善心，多啲抱著一種幫人的心態，即係所謂言者就无敌啦，咁你就可以继续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啦。 神祭重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衬，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快脆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一首嘅作品系嚟自 Jenny 吴若希嘅《火与火柴》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回应英国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坚决反对报告中的多项不实指控，重申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完善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定义严谨，奉公守法的人士不会误堕法网。外交部驻港公署亦都严厉谴责报告，发言人说报告老调重弹，唱衰香港法治和发展，公然诋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恶意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选举制度。英国的报告指，港区国安法推出一年多，北京和香港当局利用有关法例和机构打击香港的所有反对派、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香港当局以颠覆为名拘捕55人，包括多名时任的泛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报告亦都提到，香港苹果日报办公室被搜查、倒闭和公务员宣誓等的事件。警方突击巡查石门区内的食肆，检查顾客有没有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拘捕两个人。被捕女子怀疑使用另一名男顾客安心出行程式的荧幕截图进入餐厅用膳，女子涉嫌使用虚假文书，有关男顾客亦都被警方拘捕，涉嫌协助及教唆使用虚假文书。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局就1月6号冲击国会山庄事件起诉两个右翼极端组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拉辛表示，已经针对骄傲男孩和誓言守护者以及30多名参与骚乱的人提出诉讼。拉辛说，叛乱分子和暴徒通过策划、推进和参与对国会山庄的暴力袭击，密谋针对特区、国会大楼执法人员和居民。他说这个不是抗议或者是集会，而是本土恐怖主义的协调行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没有计划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他在布鲁塞尔反驳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早前的言论，指责俄罗斯多年来在欧洲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导弹，违反中程导弹条约，而北约不会做出同俄罗斯相同的行为。斯托尔滕贝格又说，除非俄方以可驗證的方式銷毀所有違反條約的導彈，否則俄方現在提出雙方暫停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的講法並不可信。里亞布科夫早前說，有間接跡象顯示北約向重新部署中程導彈靠近一步，俄方可能被迫在歐洲部署同類武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又为24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战国有屈原上下求索，哀民甚至多艰；唐有李白举杯消愁，叹愁更愁；宋有辛弃疾，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除了焦点创造带大家进入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蒋佳涵的写作世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书瑶仲会带大家探访世界龙岗学校刘皇发中学。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二台话你知， 存几多先够呢？五千、五万，唔系要五十万啊嘛？ 你讲紧乜嘢？五千、五万定五十万啊？ 我想知银行有几多存款先会得到存保计划嘅保障啊？我惊小钱会唔受保嘛？ 放心。存保计划是没有设定最低存款要求的，存款几多都保，所以无论你的存款只是500或者5000都会有保障。 哦，那我都放心一点。 讲多样东西你知道，如果存款人在成员银行的合资格存款总额相等又或者少于50万，万一银行倒闭，存款人将会获得全数补偿。 哦，咁即系每名存款人喺每间银行可以有最高50万港元嘅保障额。 正确， 喺个人、联名或者公司户口，不论系港币、人民币，又或者系外币嘅存款，都同样受到保障啊。 当然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同思芬。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6:37啦，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电话入边有啊 Kitty 喺度。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点啊？寻晚瞓得好唔好咧？ OK 啦，瞓就瞓，我其实我好少瞓得唔好。 咁啊系，因为咧我寻日夜晚咧就。真係有諗過啊，好唔好睇流星雨呢咁樣。 哎係喎係喎係喎，你有冇睇到啊？ 唔知係咪因為呢尋日晏晝嗰餐飯呢，咁食飯嘅時候啦，咁其中一位嘅女侍應呢就行過嚟同我講，話呢個茶呢好好飲㗎，你放心啦，飲完之後呢係唔會精神㗎咁樣。咁好啦，佢我覺得呢杯茶呢飲完之後唔單止令到我唔係話即唔精神個問題，仲令到我好眼瞓喎。 你讲到好似咒语咁样， 系啊， 佢讲嗰句嘢。 跟住咧，寻日夜晚咧，我真系不省人事，9点几嘅时候，发觉哇，一个人做咩，晕晕沌沌咁样。于是乎咧，就已经瞓觉。 你杯茶度落咗嘢， 我都怀疑系啦，就系落咗咒语咯。 跟住你9点几就瞓咗啦。 9点几瞓咗啦。 你就好啦，你好幸福咁样。 系啊，我都唔知几耐冇试过9点几瞓，通常我都系12点噶嘛。 系 系啦，咁 今日靠晒你啦，你咁精神， 大家一齐加油啊！ 我其实咧，因为寻日听你哋讲完话有呢个狮子座流星雨啦，咁我都冇即系冇当系一件事嘅，因为我从来冇睇过呢啲嘢噶嘛，同埋我都话啊呢缘分嚟嘅，睇到我睇啦， 咦唔通缘分到？ 唔系，我冇睇到啊，冇完。 搞错啊！ 唔系咁，跟住寻日我又仲继续买紧少少，即系屋企里面要添置嘅嘢啦。啊，都搞到好夜先翻屋企，都九点几先翻屋企。即系你瞓嘅时候，我先翻屋企。 吓，咦？咁你即系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因为九点到朝头早6点咧，其实就已经有即系寻日夜晚啦，有呢个流星雨嘛。其实翻到屋企都睇到噶咯。 我就是都话冇当一件事咯，我边有摆喺心咧？咁跟住我翻到屋企之后咧，我就我隔篱嗰个竟然佢睇到新闻，佢就再讲多次，佢话咦，今晚有流星雨咁样，跟住我话我剪带啊，跟住我就冇再睇到啦。 哎呀，点解呀？唔好剪住啦， 点可以咧？梗系做咗啲正经嘢先啦。如果唔系今日边有功课交咧？ 系嘅，不过系好难得嘅啲流星雨。 系啊，不过我都有幻想过啊，而家嚟到即系比较新界嘅地区嘅时候，可能真系容易睇啲。我嗰度又都算空旷啊嘛。 嗯， 不过寻晚就真系冇呢个时间啦。 系啊，冇时间就真系好似冇缘分咁啦。不过就系我记得咧，之前报道都话到咧，寻日夜晚嘅流星雨就每一小时大概150粒啦。咁你谂下，其实每一个钟咧150粒咧。你话多唔多话少唔少㗎喎、 哦。即係其实每分钟都有几粒㗎咗喎。 一分钟边度有几粒啊。 冇咩。 每一个钟头。先至有 60分钟。咁你有一小时有85粒。咁咪有两粒零。两三粒。两、 哦、 粒零都有。 係囉。冇三不成几嘛。 哦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啊你系醒嘅。咁即係我哋两个都冇睇到啦。 係呀、啊、可能中哥有睇呢，一陣返嚟問下佢囉。 係呀唔緊要啦，仲好似尋日咁講，仲有好多座㗎嘛，下次可能係其他座嘅流星雨呢。 係啦、啊、要搵啲天文學會嗰啲專家話返俾我聽，點解聽嚟聽去都係嗰啲雙子座啊獅子座啊好似唔係好覺有處女座流星雨喎、啊、話時話。 咦好似系喎，真系 喎！白羊座流星雨你有冇听过啊？ 嘉宾问下先咩啊？ 白羊座流星雨你有冇听过啊？ 你真系冇喎！ 金牛座好似金牛座好似有， 系啊， 系啦，天秤座我又冇听过， 系咯，天蝎座有冇？ 天 蝎 座 好似冇， 嗱人马座你有都冇听过啊？ 人马座好似有喎， 有啊！ 嗱，我哋呢啲唔识嘅唔好乱咁喺度讲啦，我哋都系揾翻啲天文学者嚟讲啦。 系啦，即系揾次咧，揾翻啲天文学者咧，问下佢啊，点解会有啲星座成日都睇到，有啲星座睇唔到咁样？ 系咁啊，下次问一下嘅时候，我哋又再留意一下啦。下次你又唔会咁早瞓，我又唔会咁夜先翻屋企 啦。系啦，下次一齐睇啊！ 好啦， 好啦，一阵间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百科，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咧，嚟到我哋晨光百科啦。好，又揭一揭呢个百科全书先。最近百科全书揭到呢个 chapter 咧，啊，都系同啲太空啊、科技啊，好似咧都几有关系嘅。其中咧就揭示到咧。就是一些有关于太空的职业的问题。好了，太空职业即是什么呢、啊、原来太空也有很多不同的相关职业的、哦。有些叫做涡炉工。涡炉工去到地面的试验工程师，从生物学家去到物理学家，以及太空人的电工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牵涉到太空的，都是叫做太空的职业。在法国有近100,000人呢是为太空研究的领域而工作的，还有另外100,000人是为了相关的、分销商去到工作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有些接受过救生专业的培训，有些就在机械或者电工的行业那里就做一些培训的工作，但是全部呢都是一些我们叫做什么专才来的，所以全部都是叻仔叻女，那么随时呢可以应接着一些重要的事情的。好啦，咁就讲到太空嘅职业仲系啲乜嘢呢？先了解一下啦，太空技术咧系一门多学科交叉嘅高科技技术嚟噶。火箭同埋卫星嘅制造需要好多唔同嘅技术人才，而且喺建造之前需要好多嘅专家共同构思同埋设计噶。你谂下，一支火箭入边系集合咗好多人嘅智慧噶、哦。 亦都经过了一轮的辩论才达成一致的意见。例如空气动力学的专家认为火箭应该是小和长，为了推动火箭庞大的身躯，发动机要非常关键。负责生产的、一些火箭的工程师有些认为应该用一些简单和坚固的火箭结构模型等等。如果这几方面取不到共识的话，拿不到一个共识的时候，那火箭根本连初型都没有。好了，刚才提及过一个叫做涡轮功。涡轮功到底是什么来的呢？他们就不是用涡去做这个火箭的。涡轮功的主要任务是切割材料，以便制造出一种就不容易折断的结构形状。他们一般都是参照着设计图啦，以及就是不同的模型的痕迹去切割材料的，并且就是将这些准备好的材料加工成为所需要的形状。火箭啊，那个圆咕碌嗰个头咧，那个尖尖地又圆咕碌嗰个啄啄咧，其实都系要做好多唔同切割嘅工作噶嘛。好啦，点样可以成为一位太空人呢？呢个系一个咧好漫长而且艰难嘅过程，同埋好复杂嘅一个问题嚟噶。首先，我哋必须系多方面系优秀啦。啊，简单啲，例如系数学同物理，如果你都成绩好嘅，会系优秀好多嘅。咁咧会系可能会系先决条件嚟嘅。好多太空人曾经都是优秀的战斗机机组人员来的，因为他们的身体质素非常之好，经验丰富，反应敏捷。其实部分大学毕业之后都会选择去到专攻一些太空人的学科的，学习相关的理论和知识，进行各种有关于太空模拟的实验。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经历长时间的考核，在淘汰入面脱颖而出。例如在不同国家那里都有他们自己的太空总署，更加会有相关不同的课程和淘汰的。要成为一位正式的太空人，总而言之，在书本和体能锻炼上面都需要呢，就是在其他人当中脱颖而出，学立鸡群。你想想，你讲的是去一个未知的领域，怎能够呢这么求其找一个呢就完全都还未准备好的人就去呢？因为太空是非常之可怕的，最怕的呢是寂寞。当你成为一位真正的太空人，就会面对着茫茫的太空、无尽的黑夜和孤独，所以呢需要顽强的坚毅去到适应这些新的环境。随着将来太空呢也都越来越多人会飞过去了，或者呢将来更加会衍生出更加多不同的太空职业的，例如是太空心理医生。所以呢，太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来的。除了神秘之外，亦都就是令到我们地球人不断就去到想怎样去到改变自己，怎样去到迎合这个太空。更加就有一些譬如是有关太空的气象学家，会慢慢了解一下到底太空它那个的气候又是怎样呢。所以太空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可以给我们就接触得到的。 让你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易人，想要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定有转机。有两个你，一个我憎。 这两个你异常地抽象，为何熟悉地义仿佛似我幻象，怎去变真相， Jam 嘅两个你， 我系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吓，咁啊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嘅，最高嘅气温24度，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啊吓，咁啊都要留意住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日间系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咧天气就转凉噶啦，咁啊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上到嚟嘅，早晨啊 Circle， 啊留咗注册社工，唔好意思啊， 早晨啊， 早晨啊 Circle， 咁今日有啲咩办法帮我哋减下压咧？ 最近咧，我睇咗个报道啊，咁咧就好想带嚟呢一度分享一啲。即系信息啦，亦都引大家可以行出去呢一个 office 嘅， 行出 office 好啊， 系啊，咁但系嗱，引大家行出 office 咧，首先要俾啲吸引你哋先啦，系啊，咁咧我因为睇个报道咧，我自己咧都即刻叮咁样啊，点解咧？因为佢讲咗两样嘢嘅，小白知我都有跑下步啦， 系啊， 唔叻， 哇， 但系 马拉松 会完成到啦，咁啊，有两样嘢咧。我一听佢其实主要讲嗰两样嘢咧，我即刻，哇！我真系要留意一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好，即系 keep 住啦，或者唔好咁衰退得咁快啦。 嗯、 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喺办公室咧见到啲同事都常发现佢有咁嘅情况， 斋坐唔企。 系嘅。 另外一个咧？ 另外嗰个咧就系、是、你有冇发现你身边嗰啲人成日讲话？哎，我越嚟越冇记性啦咁。 系、哦。真系喎，成日都话年纪越大记性越差，呢个同压力有关系嘅咩？ 当然啦，你上咗年纪啦，位份高啦，你唔够 RAM 啊嘛。 同埋唔系，应该系咁讲，应该好多嘢唔需要你去记啦。 咁呢个都系压力嚟嘅，咁多嘢烦锁住你，即系好似释出唔到一啲空间去接受一啲新嘅嘢，所以咪成日唔记得咯。我唔知道我同事听唔听到呢一个节目。我发现我身边嘅人啦，都有呢个情况咧，系会常会突然间会。哎呀，我真系唔记得咗。你问翻佢，唔系好耐之前嘅啫。咁、可能再讲下，再讲下，佢先会记得翻。 呢个系健忘啊，定还是其实真系同呢一个压力影响记性有关咧？ 又可唔可以话直接压力影响记性咧？系有嘅， 系 啦，即系尤其是你话某一啲情绪病啦， 系 真系会讲到就话你难集中。我之前都有讲过一下嘅，就系、是、例如一啲焦虑症或者一啲。抑郁症的患者咧，佢哋最初期发病的时候咧，佢最常见的分别咧就是平时好似你做10条数，半个钟就搞掂啦。佢真系做唔到嘅，即系你俾2个钟佢咧，佢都完成唔到。那个集中力 嗰個記性咧，好似突然間喺你生活中攞走咗咁。 嗯， 嚇，咁呢個就同嗰、那個即係病啦，即係開始迈向一個病態嘅狀況嘅時候，都會有影響。 病我哋都明白啊。 咁但係你開始即係有壓力，你太多嘢去擁住你，唔能夠去釋放自己嘅時候咧，咁、其中。冇記性係其中一樣嘢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去到好嚴重啊？咁我只係覺得你忙啫。咁、但係你忙下忙下，即係去到冇咗生活啊，迷失咗啊。咁呢個都係一個你要去正視嘅嘢咯。咁、所以頭先講啊，其實係有一個物質咧，原來係一個營養素啊，對我哋好緊要。頭先講話嗱，第一個係記憶力啦。另外一個咧，頭先小白都好犀利啊。已经讲话系咪坐得多？咁呢个咧系关乎咧下肢嘅肌肉啦。嗱，系咪我一听到即刻好紧张咧？记性啦，我都好怕自己会越嚟越冇记性。 我都好惊自己冇记性噶。 系啊，咁虽然我啲朋友都话 我 已经系 啊，你个名字你记得提翻我。 好啊，我会写咁样咯。 系啊， 或者做动作啦。咁我啲朋友都话你都算好记性，佢话我，但我自己已经觉得差咗啦。另外一个咧，头先讲就 系 一个下肢嘅肌肉嘅能力啊。咁原來呢一個營養素咧，對於呢兩樣嘢咧都有一個影響嘅，即係有啲研究。 咁 係 咩嚟嘅咧？ 係咩嚟嘅咧？維他命 D 哦 D 係啊 ，D for dog 嗰、那個， dog, 即係曬太陽嗰、那個。 係啊，曬太陽係一個好多人知道就係可以健康我哋嘅骨骼。咁咧就呢個常聽啦。咁原來咧同我哋記性都有關係。其中一個咧細個咧啲小朋友成日都食嘅、一粒粒嗰啲咧魚油啊。 哦， 你有冇食过啊？细个鱼肝油， 我 好中意食噶，因为我当但唔可以食得多噶。 我有食过一粒咯，因为食完之后我觉得有阵鱼腥味，同埋佢嗰个糖唔系糖衣，佢个胶衣咧。 哦， 我唔 系食嗰只嘅， 我唔知佢想点啊。 我食嗰啲就咁一粒嗰啲嘅，系啦。咁原来鱼油啦，都系一个可以摄取维他命 D 啦。咁原来好多鱼里边嘅鱼类都系可以帮到手嘅。 系。 另外咧就係菇類啦， 菇啊， 係啊，我知道有啲人麻麻地嘅，我都麻麻地嘅，係啦， 冬菇、草菇都 OK， 雞髀菇我又唔係好得喎， 唔緊要，但總之菇類咧係即係可以吸收到維他命 D 啦。咁、另外咧，頭先講除魚類咧，我突然間醒起係沙甸魚啊，沙甸魚都係好嘢嚟，係啊，咁點解咧？原來我見到個報道咧，就再研究日本你熟啦、日本人咧，佢即係嗰個醫生啊，去研究嘅時候咧，佢就揾咗一啲群組咧去記性測試，係啊，嗰班人咧去食，原來佢哋嘅生活習慣裏邊咧食一種即係每一餐都有啊嗰個餸噶 魚， 係啦魚嚟嘅，係咩魚咧？除咗魚即係成條魚，你知道日本人好叻噶嘛，整曬所有嘢即係唔會嘥噶嘛，咁佢哋每一餐都有。嗰、那個魚嘅成分喺度咧， 魚骨唔通係？ 咁如佢測試到佢嘅血液裏邊咧，呢個維他命 D 嗰個嘅含量咧，係喺嗰個地方啊，係都幾多人達標 嘅， 係啊，所以佢哋個記性啦，亦都去做咗一啲記憶嘅測試咧，做咗一啲下肢嘅測試咧，都係比較好嘅。咁呢個我開估啦，就係、呢一個三文魚啊，好常。呢、這個好常聽啦，咁但係原來呢一班嘅市民咧，就係、研究人員咧，就研究咗佢哋每一餐咧，都會將嗰個魚啊，無論係魚肉啦，仲埋有個關鍵係魚皮啊，我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嗰個三文魚皮嘅、但係即係嗰個醫生咧就講佢研究就話啊，原來因為有好多嘅維他命 D 嘅成分喺個魚皮嗰度， 都喺個魚皮嗰度， 係啊，咁所以咧就都係好嘢啦。咁我話今日咧就係想引大家行出 office 啊嘛。咁第一你可以行出 office 去揾食啦， 曬太陽啦。 咁第二就係曬太陽啦。咁之前咧我都會有介紹一下一啲好地方啦。咁今日咧有一個地方我都會想講下咧，就我最中意嘅，之前都有時候都会带埋啲后生仔啊，或者我自己都去咧，就是、塔门。本身咧，塔门都系一个好地方嚟嘅，有大草地啦，又可以搭下船啦。咁你行出去，呢个我建议啫。咁如果今个礼拜或者嚟紧周末又想出去晒下太阳，不如试下去搭船行入去塔门，食下个海胆炒饭，去行下嗰个小小地嘅一个山，咁都系一个好嘅选择。 系啦，三文鱼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嘅。不过如果你话即系日本嘅朋友食三文鱼，就通常都系会煎嘅。 系啊，熟嘅， 熟嘅系啦，咁就唔系话净系生嘅三文鱼啦。同埋鱼皮其实都几好，可以介绍俾大家。如果星期六日嘅时候咧，鱼皮佢哋可以切咗出嚟之后咧，佢哋一撇一条条嘅，跟住我哋就会拎佢盐烧。 正啊！ 鹽燒三文魚皮咧都係一道餸， 脆卜卜嘅係咪？ 係啊，脆卜卜噶。咁鹽燒三文魚皮仲可以做呢個手卷， 正啊！ 係啊，都幾出名嘅、啊。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啲嘅食法，又可以增強翻呢個維他命 D。系啦，咁啊可以增强埋你嘅记性，亦都可以减低埋你个压力添，系嘛？ 系啊。 好，唔该晒 ，Sir，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要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为24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前英国内政大臣贾惠德曾经表示，将会动用一切的力量阻止贝居姆回国。究竟贝居姆是一个什么人呢？ 在英国出生的少女贝居姆是一名圣战新娘，现年22岁，已经经历3次丧子。他15岁离家出走，同两名女同学前往叙利亚投奔伊斯兰国，同一名来自荷兰的武装分子结婚。 但是后来丈夫被囚，两名子女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于是他流落叙利亚难民营。2019年2月被英国记者发现，当时贝居姆已经怀孕9个月，希望同孩子返回英国。不过儿子出世之后1个月就死于肺炎。 根据1981年英国国籍法，英国公民若果拥有双重国籍以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内政大臣有权以公众利益为由褫夺其公民身份。 贝居姆是孟加拉移民后裔，被指有双重国籍，被褫夺英国公民身份之后入禀挑战决定。英国上诉法院最初批准他回国应讯，令全国哗然。内政部上诉， 最高法院在2020年最终裁定政府有权阻止贝居姆回国。法官韦彦德在判词中表示，公众安全凌驾于公平审讯之上。 贝居姆曾经在纪录片当中表示无悔加入伊斯兰国，但后来又改口话是被洗脑，又指自己只是一个无知小孩。他声称在伊斯兰国4年来只是一名家庭主妇，不是恐怖分子，希望得到原谅。 但是有报道指他曾经在叙利亚担任道德警察，专门惩罚衣着不合适的妇女，策划并参与多宗自杀式袭击。为了返回英国，他又改口说是协助英国打击恐怖主义。 根据非正式统计，叙利亚难民营最高峰期有3000名圣战新娘及儿童，他们多数在20岁左右投奔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在2014年崛起，积极招揽外籍战士，并且通过美化婚姻生活，吸引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嫁给组织内的战士。有研究指，接近6000名西欧国家公民曾经参与过所谓的圣战。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对唔住啊，对朝头早嘅七点零九分先至啱啊，唉，未瞓醒啊，可能咁啊。早上嘅时间有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喺度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的 Sequence 都出埋啦，咁啊邀请我哋嘅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你唔系未瞓醒，系我挂住同你倾偈阻咗你啫。 千祈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 讲。见到你有好精神，朝朝早都好开心。 哎，你咪一样，朝朝早容光焕发咁 样。翻工啊嘛， 养眼，我只眼见到你都冰淇淋。 系咩？起身嘅工作冇办法啦。咁啊，讲下交通啊，今朝都几好噶，都行上嘅车龙龙尾嘅啫。咁啊，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啦。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琴日有个渠务急收啦，喺旺角道噶。咁而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噶。咁经过就小心。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哎，几好啊！嗱，今朝交通消息又几好啦。寻、日傍晚嘅时间，交通啊真系非常差、 啊。系啊，琴日睇下电视新闻咧，话直播咁，我相信都几严重、啊。你知啦，你通常如果电视媒体直播嘅话，当然都系唔系小嘢啦。咁、当然佢就系影住隧道出边啦，因为佢入唔到去嘛，封晒。咁啊睇唔到乜事。但是佢影住嘅，我都知道周围肯定好塞车。小白，你觉得系咪成个新界东瘫痪晒？ 我寻日夜晚即系一见到呢个事情嘅时候咧，当然我就我唔喺呢个路上边啦、不过一打开个地图嘅时候咧，就见到都系深红色啊，接近黑色噶啦，成个新界东，即系喺大老山啊、城门隧道出口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啊、大埔道啊，甚至乎去吐露港，你基本上咧见到都等。各位驾驶者惨啊！ 系啊， 即系你真系好塞车，原因就系冇办法啦。咁你大老山隧道发生事故系咪先？ 系啊，所以其实咁样讲啦，我就发觉依排好似多咗火烧车。前几日都讲咗屯门，好彩好快救星。屯门公路又在旁边、 啊、我都记得的、这个 是啊、其实呢我因为上网看翻个资料呢，原来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不要以为呢只是天气热热天才会有火警、春夏秋冬都会有的。 即这几天呢个天气都是凉凉地的， 秋凉会舒服的嘛、啊啊、所以不关事的，你真的有空驾车人士可以上网看看资料、我看到、原来呢不是春夏秋冬才要着火的、哦，咁啊，总之系咩？ 唔系夏天先着火， 系唔系夏天先着火？ 春夏秋冬都会， 系啦，春夏秋冬都会嘅，咁所以真系要小心咯。咁点解原因呢？咁、因为咧系有啲系改装咗嘅车啦、 哎， 或者系电线老旧损坏啦，或者电箱保护层损坏啦。咁啊，好多原因，原来漏电又会漏油又有电器失效短路，接触个电阻过大，哇，好多原因都会嘅。咁所以其实最好咧就系提一提啲车主咧，成日咧就检查架车系咪好贵啦，小白检查。 其实咧我自己之前都有试过架车咧，个标板成日会闪动。 咁閃動嘅時候發生咩事呢？咁我都有去車房嗰度檢查嘅，咁我哋就話標板壞咗啦咁樣。咁標板壞咗嘅時候，嗰陣時都發覺架車咧有陣時都唔係話佢嗰個機件唔正常，係佢嗰個標板，甚至乎佢嗰啲提示燈啊、警告顯示嗰一啲嘅叫做會用到電腦裝置嘅咧就唔正常啦。咁於是乎有一次咧偶然嘅情況底下咧，啊估唔到有一個咧就做汽車電線焊接嘅工人咧，咁望一望下車嘅時候咧，跟住佢就話到，咦，原來你入面有啲電線咧，可能長期都冇乜點樣理佢嘅。佢係邊一組電線咧？就係、是、車尾燈。係。車尾燈咧，其實咪有紅燈嘅，會著住嘅。特別當我哋啲駕駛者踩個 踩 brake 嘅時候，佢又會再著深啲嘅、光啲嘅紅色燈噶嘛。佢話有陣時可能因為太耐咧冇去檢查車尾或者指揮燈嗰啲嘅燈，特別係車尾嗰個燈，因為佢有陣時一紅燈一多，你長期踩住，或者有陣時塞車，你又成日踩住個 brake 咧，嗰盞燈成日著住，嗰啲電線就好容易會熱。同埋老化，佢、就話到其實你個電標板咧，啲電子零件冇問題嘅，反而就係因為後面嗰個電線咧，佢話都已經有啲燒融咗 啊， 因為太熱啊，咁所以佢就幫我重新再接駁過嗰啲電線之後咧，連嗰啲叫電子裝置之前以為有問題，嗰啲完全冇事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佢都提醒咧我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有陣時嗰啲電線啊，或者你有啲燈咧，你成日都會著住佢嘅。嗰幾組電線咧都要特別留意住，睇下佢會唔會出現一啲過熱或者已經有啲溶溶地嘅情況出現。如果係嘅話咧，其實好平嘅咋。我嗰陣時換嗰、那個車尾燈嗰個電線，佢幫我重新再接駁過同燒焊咧，佢、都係收我幾廿蚊嘅咋。 啊，點會咁平啊？ 咁但係啊，佢真係收我幾廿蚊 嘅。因為你朋友嚟嘅。 咁啱啱識咪當朋友咯。 咁啊幾廿蚊入得入車房都唔止啦，係咪啊？ 平時咧就要貴啲嘅，不過佢嗰次個嗰個嘅工作咧就淨係幫我做嗰個電線嘅燒焊。同埋駁翻啲電線，咁啊將嗰啲溶咗嘅電線就再切除咗佢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咦，一個咁簡單嘅動作咧，就已經可以保障到我架車嘅安全， 同埋你人生嘅安全。 冇錯啦，呢樣最緊要。咁不如即係大家駕駛者，即係通常啲意外，我唔想咁講啊。不過有陣時都會令到我哋咧係特別係去小心啊，附近即係呢段時間會唔會容易啲觸碰到啲電器啊、機件啊，都有相關嘅情況出現呢咁樣。不如有時候咧就去。睇一睇啊，驗一驗，甚至乎咧就睇下嗰啲電線啊、接駁位有冇啲溶咗啊。因為學 Didi 話齋，頭先你都提過噶，好多嘅原因會令到呢個汽車著火噶嘛。咁不如咧就檢查一下，咁啊自己安心啊嘛。 其實咧車同人一樣咯，人咪一年一次身體檢查嘅， 啊、 車都要身體檢查 的。車都有㗎， 係 啊。咁部分車如果你話夠年期嘅時候，都要經過即係運輸署嗰個批核先至準出呢個牌照嘅。咁但係即係政府都出咗一件事，咁但系自己出完又再安心啲啊嘛。 系啊，其实当你发现到啊，闻到啊揸紧车嗰时，闻到啲少少嘅窿味或者少少味咧，即刻停车，即系即刻熄晒匙啦，即刻将个电脑咧断咗佢先。咁我觉得系最安全。 系啦，始终命仔系自己嘅。 系啊， 系咪安全先系第一啊嘛？ 同埋都亦都睇到有啲资料话咧啊，其实最好咧车里边咧就摆有咧呢个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亦都可以咁样试下咯。 系咯，大家试下呢啲方法。 安全 为上。系啊，如果唔系真系好似寻日咁样，唔好话即系自己影响到自己啦，甚至乎成条大老山隧道即系来回线都封咗啊嘛，寻日夜晚傍晚嘅时候，咁、所以令到即系。附近一帶交通咧係極度擠塞咯， 有啲人要趕翻屋企，可能有緊要事啊，咁樣亦都會受影響咯。 冇錯啦， 最緊要就人冇事。 冇錯， 雖然總之塞架車就算啦，冇辦法啦，希望唔會有咩事發生啦。再 係啦，咁大家各位司機大哥嚇，睇睇自己架車啦嚇。 冇錯， 唔該曬 Didi。咁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啊，除咗架車要 check 下咧，天氣都要 check 下， 係 大家。即刻睇睇啦，咁啊，今日都係陰天喎，咁所以咧體感温度咧都覺得涼少少啦，咁啊連續兩三日陰天咧，又同過往咧十多日或者唔止添，廿多日嘅呢個天氣咧有少少唔同咧，個人個心情咧都有一種古怪少少喺度，因為通常都係咁啦，朝頭早精神爽利，咁你望住個天空藍天白雲咁啊最正斗啦，咁點不知連續兩日都係。陰天喎、哦，咁不過即係要注意保暖啦，都好似涼翻少少，咁啊能見度亦都相當低㗎啦，因為頭先都講過啦，陰天咁樣，估計大家啲依家都係 holiday mood 啦，咁啊意思係咩呢？有啲可能 Christmas party 啊，或者做冬有啲朋友仔可能食兩餐飯嘅，自己屋企人要食一餐，跟住另外外家要食一餐咁樣，可能同公司同事又食一餐， 所以都疲於奔命咁樣啊，應接好多唔同嘅活動啊、聚會啊等等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啊活動啊、聚會啊，注意社交距離啊，呢個就係、一定要注意嘅嘢嚟嘅。咁另外就除咗享樂啊，除咗食飯之外咧，俾自己多啲時間休息咧都係重要啊。如果唔係咧，即係你跑到第一場、第二場，跟住仲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場嘅 footsore party 啊，你未必跑得到，哇！可能身體哇出現咗狀況，唔太舒服喎、啊，咁就嘥曬啦，係咪先？咁希望即係大家都要好好 keep 住啊，除咗 keep 住個放假心情，仲要 keep 住自己有一個好嘅體魄、好嘅身體啊。 嗯，係啦，咁啊，聖誕又唔好諗住走太多場啊，聖誕節休息噶嘛， 系啊，走太多場又攰少少啦，攰少少，跟住可能啊身體又虛弱啦，跟住又病起上嚟啊，咁所以即係適可而止啦，所有嘢都係啦，作息有時詳細俾翻小白講。 好，唔該曬歐。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係温暖，最高嘅氣温大概24度，早晚有一兩陣嘅微雨，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温暖，星期五北風增強，晚上天氣轉涼噶，週末期間天氣清凉。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咁啊，虽然室外气温天文台展示就话21度啦，不过头先阿 O 出边就话到，因为冇太阳嘅关系咧，所以体感咧反而比寻日咧就凉咗少少。咁而家21度，咁啊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我哋上一次咧就系讲到一啲咧准备怀孕嘅女士点样调理身体，做好个准备啦。今次咧就要请教你，下一步就系安胎咯。 好啊，冇问题啊。 咁其实系咪真系咧知道咗有 BB 开始就可以开始做安胎嘅步骤咧？ 嗱，其实系噶。咁我哋所谓嘅安胎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就系补肾气嘅。 嗯。 咁啊，补肾气咩意思呢？因为咧我哋咧肾主生殖啊。肚脐下面咧，其實就係腎負責嘅，咁當然子宮都係喺腎管轄嘅範圍啦。咁、所以咧，我哋咧要安胎咧，我哋特別要氣血要夠嘅。咩、叫氣血要夠呢？氣咧就叫做氣以載胎，即係 hold 住個胎啊 ，hold 住佢唔好跌落嚟。血咧就養胎養大佢啦，啲養分啦，養大佢啦。咁所以氣血都要夠。咁而咧特別咧，我哋懷孕嘅時間咧，都會感覺到咧。特別個腰就比較用力啲噶，所以咧係特別要靠腰力，咁所以同腎係有關係嘅。咁所以我哋咧通過咧一般就係補腎啦、安胎啦呢一個方向咧，係作為咧一個懷孕嘅婦女咧，我哋會用呢啲有關嘅藥物啦，例如咩杜仲啦、砂仁啦、姜啊呢一啲咧，都係咧對懷孕婦女咧係有幫助嘅中藥嚟噶。 係嗱 ，Terry 啊，咁有冇話咧？其實懷孕幾多週開始咧，先至可以做安胎呢一個步驟嘅咧？ 其实呢，如果怀孕的时间呢没有任何不适呢，其实可以未必需要吃中药的。咁但是呢，我们都市人其实身体真的麻麻地啊，而家吓，即系怀孕都比较艰难啦。咁而呢，我们即系怀孕咗之后又有诸多的不适，特别呢多的就是即系嗰个早孕反应呢，就是啲呕吐啊吓。朝头早嘅时候，有时想呕啊，或者咧头6至8周嘅时候都会唔好想食啦，吓胃口比较差啦。咁呢个时候同咩有关呢？就同个湿比较多，脾胃虚弱啦，同埋湿比较多嘅有关。咁所以咧呢个情况，我哋咧安胎都要嘅，但系咧我哋反而就要着重喺咧嗰个健脾胃去湿处理咗先。如果唔系咧，即系有冇听过啲朋友讲话怀胎10月都日日都食唔到嘢，成10个月食唔到嘢？ 哦，系啊，有啊，有啊。 系啊，咁真系好惨啊！即系有好大压力、啊，个个都话咩大嘅唔食细嘅都要食啦，咁样又食唔落，系啦，咁妈妈好辛苦啦，又未必食，食完又想呕咁样。咁所以咧呢一方面我哋都会处理咗，即系健脾祛湿呢一方面先啦。咁然后咧佢个脾胃好啦，咁我哋咧就再俾一啲所谓安胎药，头先讲一啲补肾啊嗰啲嘅药物嘅时间咧，咁咧妈妈咧就容易吸收到啦，消化到啦。 系嗱，咁其实咧，即系食落去肚里边嘅嘢咧，即系孕妇都会特别注意啦。有啲西医咧，好多时咧就会开啲唔同嘅营养补充品啦。其实中药咧，有冇一啲都系类似咁样嘅补充营养或者系孕妇所需嘅一啲物质啊等等咧，去俾佢哋补下咁样嘅咧？ 嗱，我哋中医咧头先讲过，我哋好着重咧头先除咗肾之外，就系个脾胃嗰个健康嘅。咁所以咧特别健脾胃嘅食物啦，譬如姜啦、一啲黑糖啦、 或者紅糖啊、紅棗啊呢一啲咧，即係孕婦都可以多啲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個脾胃好啊，咁啊吸收得好啦，咁吸收好嘅消化又好嘅時間咧，咁又可以養到我個 B B 咯。咁啊，而另外一方面咧，大家都好聽過就係咧雙忌新蓮子蛋茶啦。 係啊， 係 啊， 係啦，非常之好嘅，又好飲又好食啊。其實真係日日食都唔係太愛嘅。咁當然你覺得厭就可以唔食啦嚇。咁呢個雙忌新呢啲又可以咧，又安胎啦、強腰啦。咁蓮子亦都係嘅，又可以咧令到媽媽咧瞓得好啲啦。咁啊，個蛋又係，蛋又有豐富嘅營養，無論蛋白啦。蛋黄嚟讲咧，喺中医角度咧都系营养丰富，同埋咧对个 B B 嗰个发育比较好嘅。咁所以咧，其实双忌新莲子蛋茶呢一啲咧，都系一个我哋好常见啦，而且真系对孕妇咧有帮助嘅一啲食物嚟噶。 嗯，嗱，讲咗呢啲有帮助嘅食物啦，有冇啲乜嘢系真系要避免食嘅咧？以前阿妈成日都话，哎呀，唔好食啲深色嘢啊，如果唔系惊住佢咧，啲皮肤出到嚟可能会好深色啊咁样。但我都好记得咧，自己怀孕期间咧，照饮茶啦，照饮咖啡嘅。 嗱，飲咖啡咧，我就有啲保留嘅。嗱，點解咧？因為咖啡好乾啊，咖啡同埋咧，佢有一種咧取能量出嚟，即係本來我哋好攰啦，哎呀，飲完咖啡之後你又會精神啲嘅。咁咧，所以咖啡就比較取能量就爭少少。同埋咧，譬如奶茶都係啦，奶茶裡面有啲奶咧就比較容易傷脾胃嘅。咁所以奶茶咖啡咧，其實都係要少飲啲。不過咧，反而咧中國茶啦。保理咧，我就好成日推薦嘅，因為保理佢比較係温通啊，咁又唔會咧，好似嗰啲咖啡啊、奶茶啊嗰一啲咧，佢咁乾，同埋佢唔會咁燥熱嘅，即係咖啡飲完會好乾啦嚇，咁啊保理會幾好嘅。我懷孕嗰陣時咧，我齋飲水有時都想反胃啊，反而飲咗保理茶就會 OK 咯。咁但係當然唔建議係好濃啦，其實可以淡淡地都可以嘅。 茶我嗰陣時都係中意飲嘅，咁啊如果聽下 Terry 話都可以飲啲，即係。唔好饮过量，唔好当水饮啦。耐唔中一杯咧，调剂下都 OK 嘅，咁就可以不妨一试嘅。 嗱，不过茶嚟讲要留意就系绿茶咧，量就唔系咁好啦。 系， 即系我哋譬如保理比较温嘅咧，先至适合啲。 咁 Terry 啊，我又有听过啲人话咧，临生之前咧就要开始食翻啲凉嘢，咁呢一个又有冇根据嘅咧？ 這個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以前啲人話嚟唔到月經就要食西瓜食涼嘢，有沒有聽過？ 有啊， 食啲涼嘢就會嚟月經啦咁樣。其實嗰個道理相近嘅，不過呢係唔正確嘅。點解呢？因為呢其實食涼嘢就會令到一個子宮突然間係收縮。咁所以呢就將個胎兒啦，或者如果就嚟月經將已經排出嚟啦。但係咁樣係好寒嘅。系啦，咁所以咧，我絕對唔建議咁做。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清胎毒，應該話呢啲食涼嘢覺得安樂啲嘅話咧，唔該38周之後先好做， 即係唔好糖穩嘅時候再食涼嘢嚇。 係啦，或者你36周，因為36周咧嗰個 B B 都係未完全好完整咁啊，去即係發育完成嘅，即係起碼38周之後就比較穩陣， 係啦。 咁而咧，其實食涼嘢嗰個概念咧都係錯嘅，因為你揀啲涼嘢令到子宮收縮係冇必要嘅。你知唔知點解 B B 會出世啊？ 點解咧？因為順其自然咯。 係啦，咁當然順其自然啦。其實因為咧個 B B 咧慢慢生長到咧，佢發覺咧個子宮唔夠佢住啊。咁所以咧佢自然就會即係佢要離開媽媽身體啦，佢要嚟到呢個世界啦。咁所以係好自然咧，佢做到咁大個咧，即係。好大啦，子宮容納唔到佢就會翻出嚟咯。咁我哋點解要夾硬食飲涼嘢嚟放出嚟咧？咁所以就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咁而且會令到媽媽好寒啦。B B 又會受寒啦，咁樣咯。 所以咧，即係今朝早咧，聽咗 Terry 嘅呢一啲 tips 咧，如果你都係準備懷孕或者係正在懷孕當中咧，就可以參考一下啦。不過我都係建議大家嚇，因為話曬咧，你而家身體入邊咧，除咗你自己咧，仲有埋你嘅 B B， 所以如果有啲乜嘢唔舒服或者係想請教一下點樣調理嘅話咧，最好都係自己徵詢翻一個可靠嘅註冊中醫師啦。今朝早唔該曬 Terry， 唔好客氣啊 ，Bobb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早晨啊 ，O， 系小白啊，喂，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即系 工展会啊开始咗啦， 哦系啊， 咁啊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入咗去工展会嗰度咧，哇、嗯、买嘢咧原先谂住买500蚊啦， 嗯， 最后买咗3-4千蚊出嚟啊、 哦，因为好似因为你见样嘢都喂好平，诶平又送嘢、啊， 同埋嗰一种咧摊档式嘅消费咧， 系啊， 即系令到大家唉好、哎、想用下钱，同埋有种一窝蜂嘅感觉， 系啊，有一个原因咧系令到大家一定会容易。即係會俾錢嘅， 係 嗰個就係話，誒呢啲都係消耗品嚟嘅啫，呢、嗯、啲都係遲啲會買嘅啦，而家平喎， 睇、啊、到人哋用嗰啲家電咁樣，啊屋企個風筒好似壞壞地咯，咁不如叫做換壞佢啦，咁、 啊、 反正就係依家好鍾意合併銷售㗎嘛，意思就係、是、買個風筒，跟住就再送埋一支慢煮棒或者送個榨汁機， 嗯、 即係其他點都好啦咁樣，咁、嗯、所以啲人就喺度諗啊都幾抵喎買。个风筒，反正个风筒都要换噶啦，依家仲送啲乜送啲物咁样啦。咁我觉得有阵时咧，送啲嘢咧拉搭都好啲，唔拉搭咧就好古怪嘅咁样。好似咧有啲朋友咧都将工展会其中一啲promotion 咧都有攞出嚟嘅。咁佢话：喂，我咧试过买两条咧叫做羊毛内衣内裤啦，跟、啊、住送咗4包面啊咁样。 哦，冇嘅，都系 gimmick 嚟嘅 ，gimmick 嚟嘅啫呢啲。 今日是12月15日星期三，农历11月12，适宜定盟、纳彩、祭祀、祈福、出行、安香、修造、动土、上梁、开市、交易、立券、迁徙、入宅、栽种、纳畜、造屋、起基、安床、会亲友、安机械。 同寻日咁唔同嘅，今日有咁多嘢可以做啊！ 日日都唔同嘅。今日忌破土、安葬、行丧、开生坟。 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今日都系世界强化免疫日。 无论任何时候，我都会注重身体健康，加强卫生意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水围天悦村悦荣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冇人受伤。火警发生在凌晨1:00，消防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有电器短路引致火警，期间大约30多名住客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突击巡查石门区内的食肆，检查顾客有没有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拘捕两人。被捕女子怀疑使用另一名男顾客的安心出行程式的荧幕截图进入餐厅用膳，女子涉嫌使用虚假文书，有关男顾客亦都被警方拘捕，涉嫌协助及教唆使用虚假文书。特区政府回应英国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坚决反对报告中的多项不实指控，重申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完善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以香港国安法规定的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定义严谨，奉公守法的人士不会误堕法网。外交部驻港公署亦都严厉谴责报告，发言人话报告老调重弹，唱衰香港法治同埋发展，公然诋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恶意抹黑香港国安法同香港选举制度。英国的报告话，港区国安法推出1年多，北京同香港当局利用有关的法例同机构，打击香港的所有反对派、新闻自由同公民社会。香港当局以颠覆为名拘捕55人，包括多名时任的泛民立法会议员同区议员。报告亦都提到，香港苹果日报办公室被搜查同倒闭，以及公务员宣誓等的事件。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局就1月6日冲击国会山庄事件起诉2个右翼极端组织。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嘅7:37啊，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75%。咁啊，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因为见好似落咗少少雨咁，雨啊，系啊。咁啊，今朝凉凉地啦，大家就留意啦，着多件衫。 喂 ，Kitty 啊，你而家未搬咗去咧？叫做沙田啊，马鞍山嗰边嘅。 系。 喂，琴日都劲塞车，有一条隧 道。因为大佬山隧道，寻日黄昏嘅时段咧，头先同 Didi 讲，因为即系讲翻件事啦。就因為有汽車著火，咁、所以來回管道咧，尋、日喺傍晚嘅時間咧都係封咗嘅。 琴日我就喺 Hollywood 啦，至於邊個 Hollywood 你就會知道啦。咁個附近 即係鑽石山嗰、那個， 咁計啦，唔通我飛咗 LA 咩？ 唔係啦，中上環都得㗎， 嗰度得。 係咯， 你考我唔到嘅。 咁我問清楚。 係啦，係啊，嗰頭活躍開啦，跟住咧。哇！突然間咧，平時都塞塞地噶啦，鑽石山山個頭，跟住哇塞到咧完全喐唔到。 係啊， 咁我話棄居步行啦，果然係明智之舉。棄居步行咧，就令到我做多咗好多嘢咯，喺嗰個幾兩個鐘嗰度，因為啲。途人咧都不斷往住嗰個自然靜院上面嗰條橋啊，即係入去嗰條叫大老山隧道嗰度咧，去影相啊。咁我就問啲叔叔啦，好中意眨牙教，依家人年紀大咗咧，好中意周街問人嘢。 你會唔會見到公園嘅時候有啲叔叔佢捉企度忍唔住行過去傾偈啊？ 有啊，不過我叫佢哋，唉，收下手啦，唔好玩咁大啦咁樣。 冇鬧你咩？人哋咁緊張。 係咯， 關你咩事 啊？唔緊張啊，佢哋。 你睇嘅唔緊張。 佢都同你讲佢关你咩事啊，细扎咁样喎。 啲阿叔到咗嗰啲年纪咧，世事如棋，有咩可以躁动到个情绪啊？冇噶， 眼前嗰盘棋咯， 系啦，眼前嗰 眼前盘棋 就系个胜负啦。 你有冇搞佢啊？嗰盘棋 好似 命根嚟啊， 好似国家大事咁啊！捉到嗰盘棋，喂，咁啊问翻啲途人，喂，点啊，哥仔做咩事啊？佢话：唉，大老山啊，塞车啊，依家塞到边啊，塞到新蒲岗啊，咁样，好似平时 Didi 部交通学咗嗰啲口吻。咁我哇，搞啲咁嘅嘢啊！ 寻日仲喺隧道嗰度，有啲市民系要徒步行翻出离开呢个隧道 嘅， 系 咪啊？塞到咁样， 系啊，所以问你有冇事咯？你冇。 冇啊， 冇 事。我都话我要买有添置嗰啲家具，跟住都搞到9:00+咯。咁我通常就系行狮子山嗰边嘅，系啦，咁所以就避开咗啦。 系啊， 我都系，我贪平，我都系行平啲嗰条。 唔系，咁我真系 大老山近啲嘅。 我唔系， 其实差唔多噶。 其实唔系噶， 系啊，其实一样噶。 其实唔系， 冇你想象中咁远嘅。其实 我未住过，我唔知道，所以我系认同你嘅观点。 我下次邀请你上嚟吓，都系执好咗先啦。喂，今朝早咧同你哋玩个冇奖问答游戏啊！ 听众 一齐玩啦，轻松下啦，同听众一齐玩啦。咁其实呢个咧就系讲咧有啲工人姐姐，咁佢哋咧平时买嘢都会写低，即系惊买漏啊嘛。咁通常咧佢哋都会用自己嘅一啲拼音咧去到写低嗰啲物品嘅，系啦。咁啊就话 山竹。 系啦，上桌系啦，咁咧跟住网上面咧就流传咗一张咧手写嘅清单，咁就一位姐姐咧就叫佢嘅雇主麻烦你帮手买呢啲嘢啦，咁样，咁啊雇主咧一收到嘅时候咧， 姐姐叫雇主买， 系啦，咁喂呢啲都互相帮助，都系为求家好啫，可能佢做啲更加重要嘅嘢咧， 例如我系负责买嘢嗰个嚟， 系咯系咯 系 咯， 咁咪好咯，你使下钱系咪先？屋企啲人又可以享用下，开心啊！ 好啦，第一个 系。 咁我就读嗰、那个串俾你听，咁你自己拼下到底佢想买啲咩啦？ 系 P I N， 跟住第二个字咧就系 D O N G， P I N， 跟住就系第二个字就系 D O N G， 你会点读啊？ 偏当 偏当 偏当。偏堂， 偏堂， 啱就会叻 喎。有一分， 偏堂呢个 T 会好容易啲估啊。 所以呢就系佢哋自己加咗一啲口音落去嘅， 几得意。大家呢啲口音同琴日我哋讲嗰个永远的神啊，对不起啊嗰啲一样啊吓，即系用啲字眼咁去讲，系啊。 系好，第二个啦，就系 JOY，JOY， 小白你估下，你醒啲今日啊。 唔系噶， 系你醒啲啊！今日 再 唔系， 冇啦， 我今日 吓 Joy on the beat 嗰啲 hip hop 嗰啲系咪啊？ 买啲快乐翻嚟系嘛 ？Joy 菜 咯， 菜啦啱啦， 系喎，今日你好睿智喎，唔系因为我嗰个音咧， 我听到你好弱智，唔系我听到你好睿智，唔好乱讲，唔好乱讲。 唔系咁，人都有弱智同睿智嘅时候嘅。 我都认住自己弱啲嘅，因此唔好太强啊，强得滞好麻烦啊吓。 好，跟住咧呢个咧，我就觉得相对比头先嗰两题咧难啲噶啦，睇下大家又估唔估到啦。就系、是、第一个字就系、是NGAO， 第二个字就是 YAU，YAU，Y 咩油咧？咩油？ 咩啊？ 咩油？ 硬字嚟嘅嗰 个 NGAO， 牛咩啊？第二个， 啱啦啱啦， 牛咩？第二个系咩啊？ 牛油。 啊，系啦 ，YAU， 个牛字难拼啊， 系啊， 牛字要读嘅时候要即系要赞自己啊，有少睿智咁样。 你咧，你未识日文嘅，可能你拼音个系统咧，即系用咗日语嗰一种。我见你平时都系用其他搜寻器都用日语啦。我自己咧啲输入法咧，我净系识广东输入法，所以我就对呢啲拼音。广东话拼音得嚟嘅字、 啊，我都想讲。所以头先咧 ，Kitty 讲就系、是、嗰、那个 joy 同嗰个偏当嗰个咧。如果喺外语，譬如日语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点点嘅、 啊， 点点同埋有个圆圈噶嘛，有啲发音上面咁佢嗰个咧就系、是、到底会读菜当定系胖嗰个关键嚟嘅，系、 哦、 啦。所以我头先读完两条之后咧，我就开始捉到啲姐姐咧。其实佢嗰、那 个捉啲姐姐， 捉心理， 捉住啲姐姐嘅心理，就系捉住佢哋咩咧？就系佢哋嗰啲发音好多时咧，就系菜、 在、 待嗰类音咧，可能佢哋外籍人士未必听得咁好，即系例如 咧，或者未必发得到。 系啦，即系例如我哋中国人、香港人咧，我哋对嗰啲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即系唔同高低音特别叻嘅。啊，原来咧，日本人咧，佢哋听嗰啲妈妈、妈妈、妈嘅系对佢哋讲差唔多，佢哋就系听到最主要听到嘅字就系妈。 哦， 系啦，咁所以啲高音发得唔好喎，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啲嘢叻嘅， 系， 例如咧，佢哋读嗰啲读住啊呢个字啦，啊，咁我哋就听落啊啦，佢哋啊， 即系嗰啲短 长 短 嗰啲咧，啊，佢哋又好叻过我哋好多嘅， 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啲外籍姐姐有呢一个嗰只共通嘅关键。 你头先个理论直头出书咁样讲到佢咯， 语言学家，语言学咩啊？ 以前读啊嘛，因为呢啲 好。咁我问你啲难啲嘅啦， 头先 你咁有系统系咪先？ 佢有系统未必？ 我尝试化解啫， 尝试化解啫。 好嚟啊 ，M I N P A O， M I N M I N 系 P A O， 面咩啊？ 系咪好想买份面报俾佢啊？面包， 面包啊，面包。我拼咗啦，麵包 真係啊， 麵包， 麵包， 唔係麵包， 麵包啫。有陣時大家即係取其蟹音啊。不過咧， 呢個仲容易拼喎，成麵包。 但姐姐咧有啲好似小白咁樣講咧，有啲發音咧又有陣時偶會準啲啦。但係有陣時咧又好中意有佢哋嘅語言系統嘅喎。我唔知小白屋企個嗰人姐姐點樣去， 佢通常講國語嘅， 佢點稱呼你啊？ 先生咁 系你先生，系咯，好多时候都叫先生噶， 系啊。 但系咧，如果我有啲 我唔惯，我同佢讲叫你，不如叫英文名啦， 系咩？ 点都唔叫。 有啲工人姐姐会叫，如果有小朋友啲家庭就会叫爸爸咯，系啊，叫爸爸咯，系爸爸最 即系跟小朋友， 即系会叫跟小朋友， 咪多咗个女啊， 爸爸。 唔系咁讲啫，咁讲啫。 但通常都系老婆先会咁叫嘅，即系跟个细佬叫 同一称呼啊嘛，同埋容易发音啊嘛。爸爸是最容易發音的、 哦、 爸爸媽媽那些、 哦、 是跟他們的語言系統都同出一轍這樣、 哦、 即是因為他 全世界都是爸爸爸爸 這樣爸爸這樣那他會知道其實叫個名字他叫你小白都可以其實不過可能你不是很想其實可能叫小白都很親切的 可能是啊 是啊 他難發音啊這兩個字還 是 小白 叫爸爸多了兩個女多了女這樣是吧 兩個仔一個女然後 很好啊湊成一個好字這樣 好最後這個了這個真是最難的因為就真的沒有剛才那些那麼似了可能他自己讀的時候都讀歪了一些 PANGG E I G E I P A P Peng Peng Ge 啊，我都系咁拼 喎。Peng 呢个 系咯 ，Peng Ge 阿四哦 ，Peng Peng Ge Peng Ge Peng Peng 烹 嗱，咁好明顯， 唔係烹可能都已經唔啱咯喎， 係烹唔啱嘅，即係如果同我哋廣東話 烹已經唔啱點估啊，大佬，中國嚟估， 所以先話終極啫嘛。 我懷疑佢寫錯添啊，佢應該有個 P 咧，例如頭先個語系講法咧。P 佢有機會會係其他發音嘅，例如 哇，你真係勁喎，小白，你係真係有研究喎。我知唔係即係我知道佢嗰、那個 唔係就係頭唔係就係頭先嗰個點點同圓圈嗰、那個嗰、那個關鍵啫嘛。 我就係話，當我知道個答案之後咧，我就覺得佢可能個 P 字，如果換著另外一個字咧，就會 嗱，例如會係 蔬菜、蔬菜類、蔬果類、蔬果類係啦。 冧到啊！ 哼嘅， 我头先啱咗四题呢个 哼，可能哼呢啲字， 我放弃，我想哼补，一谂到有咩系 开估，开估，其实唔系哼嘅，佢系 F 嘅 ，F 哎呀， 番茄啊， 番茄啊， 点解唔用？从未， 因为佢两个都错咗啊！嗱，佢 P 佢 点解唔用英文啊？ 知佢全部都可以用英文啦，如果你咁讲， 咁如果佢。Apple 咁样， 佢就系就翻个雇主，可能平时就系讲中文啊嘛。 其实可以咁嘅， 拼估。 我觉得个雇主咧，如果睇到呢份英文嘅时候咧，你话雇主买嘛，个雇主去买嘛，拎住呢张纸咁样。咁个雇主喺度睇嘅时候咧，佢应该可以即系再慢慢 tune 翻嗰个工人姐姐咧。 平时 佢嗰啲 P F， 咁如果工人姐姐发现原来我写完俾佢之后咧，个雇主会解释翻俾我，原来 P 嗰系 F， G 嗰应该系读 K。咁你跟住佢就發覺 波斯密碼， 跟住你就發覺工人姐姐嘅廣東話突然間好咗。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㗎。你廣東話拼音就係幫你拼嘅。係 啊，因為佢原來佢一直佢以為係 P， 以為係 G 嘅時候咧，只要你寫翻英文俾佢聽，原來 F 同埋 K 嘅話咧，即係 fun care 咁樣咧。 fun care 係啦， 佢就讀到啦，佢唔會再讀 pun care 啦。 但係我要講翻一句，作為過來人，拼我就係真係拼得好叻。读唔读到啊？两件事，我话你听啊，即系嗰啲颜啊、N G A N 啊嗰啲， 即系头先个牛嗰个啊嘛， 牛啊嗰啲啊， 牛牛， 你拼到读到两件事， 嗰啲叫咬音啊嘛， 我系过来人，我明白噶，姐姐嗰啲，我企喺你嗰边啊。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早晨时间7:52，听过有 Jenny 李杏儿嘅 IDK。 嗯，系同 Kitty 同钟哥咧讲下呢个题目，钟哥应该有兴趣啊吓。 我就怀疑点解，我就系好奇点解你哋咁迟先讲啊？ 哦，咁迟先讲，你睇咗好耐嘅咩？ 唔系呢个新闻系几日噶啦？ 我知， 但一直你哋都唔讲， 我要酝酿下，同埋咧， 佢谂清楚， 系同埋帮大家 fetch， 唔使谂清楚啊。 系， 其实呢件事未发生之前都应该讲啊。 哦， 点解？因为系有啊嘛， 坚信系嘅， 坚信噶嘛。 讲系乜嘢咧？就系即系早几日都有发现，好似钟哥咁样讲，天水围上空咧就惊现 UFO 咁啊。即系我 冇讲到咁轻松啦，呢件系紧要事嚟嘅。 O K， 若你 认真啲，认真啲讲一次。 我唔系唔认真，我谂住 好轻松 太过啫， 唔得， 我尽咗力噶啦， 真系老师 件事。 好，我重作。 你罚企。 好，咁又唔使罚企，多次咪得咯。天水围上空竟然 UFO 有图，超诡异嘅光点，网民就形容啦，系天喺天性见过两次，天性穿 好啲，好啲，好啲， 系咪啊？ 好啲啊！ 我 今日好严重嘅事嚟噶嘛？ 系啊，我平时就系读得太多严重嘅嘢，所以我想喺电台轻松 啊，好严重啊嘛！即系阵间我想问埋阿 Kenny 添啊，睇佢信唔信 UFO， 信唔信 UFO 会唔会影响个市啊？会唔会同商有同有啲咩板块有关啊？会影响到佢哋？ 有， 即系 UFO、 SpaceX 嗰啲 上咗去睇下阿 Elon Musk 喺咪上边见到其他嚟自跨维度嘅嘢？喂，天水围有 UFO 掠过啦，咁啊呢个都系网民讲嘅，咁啊有啲叫做讨论区啲巴打咧就即刻喺度讲话见过几次啦，咁样吓，更加话咧。即系声称啊，呢啲通常都越吹越大噶啦，就话我怀疑咧，天水围同埋屏山一带咧，应该收埋咗个外星人基地啊！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见过 都正路 一两次， 都正路嘅喺嗰边， 喺嗰边收埋都正路， 唔系喺嗰边有基地嘅，因为金钟啊或者中环半山一带嗰边咧，啲地即系楼价比较贵啊，你好难起到个基地喺嗰边， 可能 即系个相对成本会较高， 系啊， 咁啊天水围嗰边会相对即系相对平少少， 哦，咁啊宜居添，直情佢都有湿地公园添啊，但图。鱼都拣喺嗰度住啊，唔止 UFO 啊，喺个湿地公园旁边啊。 当日即系12月6号咧，都唔单止系天水围咧，其实嗰日嘅新闻咧，最初如果我冇我唔知道有冇跟错个时序啊，最初嘅时候喺维港上空见到嘅。咁跟住之後就 你跟得好貼喎，鐘哥， 係啊， 早啲同你分享啦。 係啊，咁跟住就去咗呢度啦。但係影出嚟嘅相片嗰個光點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維港見嗰粒點同。天水围见嗰粒点咧，系有啲形状上有啲相异嘅， 就粒点有啲咩分别咧？ 一个长啲，一个扁啲， 一个 圆啲， 我以为一点深色啲，一粒浅色啲， 有啲唔同嘅， 有啲唔同， 所以应该系两只唔同嘅飞机嚟，嘅飞碟嚟嘅。 好啦，咁啊呢个 UFO 爱好者， 佢就觉得系坚信系嘅。 系你首先坚信系啦，第二嗰样嘢，你觉得今次有外星人？嚟經過香港 有咩啟示咧？ 目的係咩？同埋啟有咩啟示咧？ 哇！呢個真係好難搞啊！呢個即係其實世界各地咧，你都見到，只不過係邊度多啲，邊度少啲咁樣嘅啫嘛。咁佢今次。同埋香港唔係第一次見啦，即係 N 年前，大家都會聽過喺華富村就飛碟降落添啦。咁 嚇， 你哋冇聽過咩？ 降落我真係冇聽過。經過咧，我就真係睇過幾次啦，或者真係有啲媒體報道，好似一年咧新聞片段咧，都真係用翻啊，用翻一啲叫做實拍嘅一啲天文愛好者影到一啲片段咯。咁好似 check 過都話象徵度都幾高啊。 係啊，咁啊之前都講過，即係如果大家目測嘅一啲叫做 UFO 出現啊，其實講真啊，有九成咧都可能真係一啲天文現象，但係唔係 UFO， 你以為係嘅啫，但係諗下九成，即係有一成係咯，即係佢唔會講到話100%。唔系噶嘛， 咁啊系科学嘅世界、天文学嘅世界，所有嘢都有可能噶，系 咪先？ 系啊，咁所以钟哥觉得呢一样，即系喺天水围出现嘅 UFO 咧，都系可能真有其事。 但我呢个个人见解啊，即系应该大家会好快知嘅真相。点解咧？你有冇留意咧？特别系近呢5-6年咁上下咧，特别多人出嚟讲系有 UFO 噶， 系啊， 特别多噶。 系啊， 以前咧系多数系否认噶嘛。近呢几年咧，系多数承认噶嘛，但系佢哋唔系话承认有外星人，只系承认呢啲有可能系外星嘅即系载具。 早几年各大嘅门派嘅信仰，即系好强劲嗰啲信仰都有出嚟讲话，佢哋开始口风一转啦，咁都话佢哋都承认啦， 系啊， 觉得系有咁嘅或言率，或者有唔排除，又唔排 除呢個字眼嘅，我記得，哇，咁真係。是有喎、 啊，係啊，即係經常睇嗰啲片段咧，譬如美國國防部咁樣，成日、啊、都話有影到啲飛碟嗰啲片段，咁、啊、以前就唔會釋出嚟噶嘛，係 咯 係咯，而家就會釋出嚟，跟住再講呢啲我哋界定唔到啊嘛， 哦、 即係你界定唔到即係咩啫？你界定到咪就可能哦飛機或者有粒流星咩都好，你界定到啊嘛。 會唔會啲有錢人自己整嘅機啊？ 咦，我其實我都係信有 UFO 噶、 嗯， 你知唔知㗎 ，Kitty？ 我 系啊，你好似 突然间 迷惘声，你头先好似咧觉得我系不断问紧钟哥啦，跟住而 challenge 紧佢嘅观点啦，但我都系同佢同一阵线，我系一开始已经系觉得有 UFO 嗰啲人嚟噶啦。 哦，系啊。你是真的是冇特別覺得有喎、 啊，係、 啊啊、所以我先會， 所以你先 critics 啊嘛，即係你先提問啊嘛， 係啦、啊啊，我先至諗會唔會有其他即係比較即係貼近啲嘅解釋方法。 冇啊，呢、這個就係最貼近咯。有外點解我哋唔可以接納到有其他高智慧或者其他嘅 嗱？唔相信就唔代表唔接納嘅，係啊，嗱、啊、兩樣嘢嚟嘅。只不過你會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採取一個比較近，啊、即係你生活啲可以再生活化去解釋啲方法。 佢唔喺你面前出現，你就唔信咁樣係嘛？ 因為你根本都唔知道嗰樣嘢咁多，即係譬如你話我當嗰架係有錢人自己做嘅飛機咁樣，咁你會幻想到嗰件事係點樣樣啊嘛？咁、就算同你講係一隻外星人嘅飛碟，咁你都完全冇好多即係 數據去支持你 資料係啦咁樣嘅。 即係有一天你要摸到或者羅茲威爾嗰度揾翻嗰個 去 Area 51嗰度 係啦，或者麥田圓麥田 圈 話俾你聽話，即係啲外星人打緊。一啲符号啊，咁样，咁你先会相信，咁系咪？ 即系呢个可能会，即系有啲方法系讲得比较，即系平时同你生活会近啲嘅，咁你就会容易偏向相信啲咯。 你会睇到嘅， 系啊， 你会睇到事态嘅发展嘅， 系啊， 系啊， 好快。 去天水围咩？边度啊？天盛苑啊？ 走咗啦，走咗啦，喺度等你咩？ 而家先去玩。 喂，门口嘅的士啊，都唔喺度等你啦。 引发大量的病例，预计几个星期之后，这一轮疫情可能达到高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1， 日元 113.8，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286， 人民币 6.368，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417 点，跌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2.03 美元，卖出 1773.01 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清理咗咧，大约系4分钟。咁仲有车龙啊，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而坚拿道天桥入返去香港仔呢都是车多缓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繁忙。

8:11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琴日港股要跌啦，跌318点啦，咁啊，个别股份咧都有急泻嘅情况出现咗，包括豪赌股啊吓，咁啊，有好多只都跌7-8% 啊，跌幅都几惊人，咁啊，稍后时间先叫 Kenny 去帮我哋睇实佢啦，不过又要睇睇啦，咁啊，即系港股方面咧，又坐翻落去24,000+咁样，咁系咪近排都系喺呢个 trading range 嗰度去上上落落啊？交俾 Kenny 讲下，唔该晒。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日噶啦。其实睇翻嗰个市况方面咧，其实佢突破唔到100天平均线嘅话咧，其实你嗰个系一浪低一浪嗰个 pattern 咧就冇乜扭转过嘅。只不过就之前咧就叫做系个气氛就好翻啲啦，稳定翻啲啦，就唔系话一个好稳定啊或者好强嘅上升动能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個市況方面都好似頭先咁講啦，都係繼續相信都喺現水平裏面係反反覆覆咁樣咯。咁就不過我又覺得佢就無需要大跌嘅，咁啊就睇唔到有咩太過大嘅機會咧就急跌嘅。咁我諗都係好似上次咁咯，去到23,000邊可能有啲即係趁機吸納啊，甚至無年尾有啲粉色櫥窗咁咯。咁都係一個比較偏弱，即係成交偏少嘅局面喺度咯。 咁想問係 Kenny 咧，咁你知係冬天啦，咁啊，梗係需要啲能源會多少少，即係開多啲暖爐啊咁樣啦。咁天然氣需求就增加，咁會唔會相關嘅板塊，即係譬如話昆崙能源呢啲咁樣咧，有機會會可以提高一線咧？ 以前通常都是咁嘅，即系入冬嘅时间嘅话咧，就准备入冬嗰时已经开始炒嗰啲天然气股嘅啦。咁就好似钟哥咁讲，就嗰啲天然气嘅需求方面咧就会系增加。咁甚至乎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早一两年咧就系缺气添啊嘛。 系啊系啊， 就因为你知啦，内地方面咧就其实即系北方嘅话咧，一定要用暖气噶嘛，冬天如果唔系真系好难顶噶嘛。咁而暖气方面咧，除咗烧煤之外嘅话咧，另外一样嘢系国家鼓励就天然气嘛，比较环保啊，洁净啲啊嘛。咁但系就之前嗰个气嘅供应系唔稳定啦，咁所以导致到咧就系嗰个天然气方面咧嗰个第一价钱真系劲啦，第二咧就搞到咧就有啲即系话突然冻死咗啦，咁样就因为唔够天然气啊嘛。咁就之後咧，就國家都做咗好多嘢嚟到去穩定翻個氣源供應嘅。咁但係要小心啦，一樣就係話咧，你知而家就係嗰個價錢上面個問題咧，就唔可以話完全咧就係將個成本係轉嫁俾消費者噶嘛。咁所以呢啲咁嘅即係管道燃氣嘅股份方面咧，有個風險咧就會有一個係倒掛嘅現象，即係話嗰個成本價咧係貴過銷售價。咁就變咗佢就要執法到自己要選擇。其實昆崙之前都試過嘅，因為昆崙就做中油，即係入口啊嗰、那個天然氣啊嘛。咁就嗰個係入口價係貴嗰個批發價嘅，咁所以就會有呢個問題。咁第二咧就係話，如果管道燃氣股份方面咧就接駁費啦，因為見到以前咧譬如中國燃氣啊384嗰啲升得好靚噶嘛。咁因為最主要佢哋個收入咧就其實係嚟自接駁費，因為接駁費嘅毛利率咧係講緊成30-40% 嘅，但係咧你氣體供應嘅毛利率好低啫嘛，即係好穩定，呢個係講緊10%到嘅啫嘛。咁但係又係啦，政策又改變咗啦，唔准收咁多接駁費嘅話咧，咁所以就導致到咧，其實接駁費收入咧都係大減嘅。所以你見到咧，就384股價走勢咧，有一段時間都係比較差嘅。咁咁多隻咧，我都係中意廣華嘅，其實都會推介廣華，因為廣華方面咧就係、是第一就有呢個內地增長嗰個係潛力喺度，第二始終佢係香港。即系煤气公司下边嘅一个系内地发展嘅公司啊嘛，咁就变咗比较咧一般嘅民企咧就比较企管治好啲啦，透明度高啲啦。第二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之前佢做咗个标咧就系即系配股啦、集资啦，跟住咧就发展好多系再生能源啊，即系环保洁净能源嗰、那个业务嘅。咁所以见佢早一排都升得非常之靓仔咯。咁燃气股系。即系过往传统系咁嘅，不过就大家要小心嗰个政策嘅改变咯。 系，哇 ，Kenny 都同我哋上咗一堂啊吓，咁啊呢个天然气嘅板块咧，平时都少啲去关注，咁啊一讲之下咧，咁啊已经将个蓝图咧讲晒出嚟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好好分析一下啦。 系，咁另外咧 ，Kenny 今日睇到报纸咧，又就讲到呢个中移动回 A 啊，咁有望成为近十年最大嘅 IPO， 咁不过亦都有写到咧，里面有人咁样睇啦，佢话其实中移动咧传出呢个回 A 消息都一段时间噶啦，咁相信现价都已经反映咗有关消息噶啦。咁 Kenny 你系咪都系咁样睇法咧？ 都系嘅，即系都市场都已经系预 expect 咗呢样嘢。咁第二就其实睇翻嗰个估值上边咧，你见到其实中移动嗰个 PE 方面咧都系好低噶嘛。咁 點解咁低呢？其實亦都係因為個盈利增長又好低。咁你見到今次佢回 A 嗰份文件都有講到呢，就話預計2021年方面呢嗰、那個盈利增長都係講緊 6-8% 㗎嘛。嗰、那個 top line 嘅增長都係 10-11% 度囉。咁所以變咗佢嗰個中移動股價呢一路個股值比較偏低呢都係正常嘅。但佢亦都係有個強項，佢亦都唔會話太差，因為個 cash flow 現金流好強勁㗎嘛。咁尤其是自由現金流都係強勁嘅。咁所以變咗佢就派息係好啦，派息又穩定啦。咁所以啲人好多時都會買中移動嚟到去收息囉。咁而回 A 有咩好處呢？就會令到嗰、那個即基本面冇變嘅間公司都係咁㗎啦。咁但係就可能會令到股值上面呢有少少提升，因為照 A 股個嗰、那個 valuation 係高啲，同埋咧可能會有機會吸引到一啲內地投資者去買，因為之前其實就係、是、嗱、內地係都集中移動啦，咁但係就內地買唔到嘛，咁但唔係個個人可以好方便咁樣可以透過港股通買港股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可能會多咗啲內地人咧就買中移動嘅 A 股，就對佢嗰個股價就造成一個幫助咯。 咁所以散户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最後聚焦埋咧，豪賭股啦。咁啊，頭先啱啱開環節都有講，係啊。咁啊，急射啊嚇。咁講緊原來惠譽咧，即係評級機構咧，就將啊金沙中國咧嘅武器啦、拉斯維加斯金沙啦、同埋美高梅中國啦嘅武器啦、美高梅國際酒店等等咧，就列入啊呢個負面觀察名單。咁啊，反映咧澳門嘅監管不確定性啊，同埋咧呢個新冠疫情嘅影響啊。咁啊，豪赌股啊遭抛售，其实真系经历呢个豪赌股大时代。我估 Candy 由好耐都冇见，有十年未见过豪赌股咁样崩盘式跌落去啊，会唔会系咁样睇啊？ 会啊，因为其实之前我哋都有讲啦，我觉得譬如银娱嗰啲，即系银娱嘅跌幅咧都比我想象中大，因为银娱都通常都系比较稳定啲啊，中中挺挺咁样噶嘛。咁你见到咧，佢比上一次嘅低位咧再插穿嘅话咧，其实真系有啲出乎意料之外。其實你基本上咧嗰、那個股價已經係低過咧係疫情嗰陣時最嚴峻嘅水平喎。 嗰時冇開賭場都冇咁差喎、個股價係咪？ 我都諗唔明啊！即係嗰陣時冇開冇收入噶嘛。但係你而家雖然政策明朗，即係都叫日日有開啊，咁日日都有博彩收入啊，同埋有時真係有改善嘅，又唔係完全一面倒係差嘅。咁但係咧都令到個股價低過嗰陣時咧，就真係有啲措手不及啦。咁我諗就最主要其實大家擔心成個生態環境嗰、那個改變啦，因為嗱第一就之前已經改變咗好多啦。咁由依個 VIP 主導咧，就係、是、轉去依個係中場一人一半咁樣啦。而家咧就中介人咧，諗下最大嘅太陽城都結業喎。咁變咗咧，其實你嗰個中過往靠中介人個生態咧，誇張啲講，有啲人就講話中介人個時代告已經完結啦嘛，嚟緊話冇中介人啊嘛，咁就變咗完全成個生態唔同嘅喎。即係我諗大家有去開啲即係外國嘅賭場，你見到譬如以前我哋澳洲咁樣。其實真係啲人真係消閒嘅啫嘛，唔係好似澳門搏命噶嘛，咁就變咗你嗰個注碼會細咗好多咯。 係啊，咁啊真係嗰陣時即係九十年代香港咧有個説法，過大海。搏一搏佢，同佢死过咁样。 唔同嘅，人哋去系轻松，我哋去系紧张啊。 系啊，我哋就真系即系嗱，都系嗰句啊吓，即系政府电台啊，博彩要有节制啊，都系嗰句要讲翻呢一个话。 其实我哋香港已经系比较克制嘅，即系有啲你知佢哋都唔系针对我哋嘅，其实主要针对翻一啲内地嘅民企啊，啲内地啲富豪咧，哇！有啲我聽聞有啲一晚係講緊係幾十億上落， 哇 ！Candy 你識啲朋友真係富貴， 聽聞嘅啫， 我都想見識下， 我都想見識下，我未見過台面有咁多籌碼， 我唔使參與啊，望下 係啊，睇下都 OK 啊，當電影咁樣睇係嘛？好啦，今日咧同 Candy 講住咁多先，多謝曬啊！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Candy 鄧青幫我哋分析大市，多謝你，下個禮拜再傾，拜拜。拜拜 有 乜嘢优惠？小白，听日我哋去排队啦。点解啊？要排队送翻啲邮票俾钟哥呢、這个鬼灭圣诞邮票啊！香港邮政咧、明天就发售啦，系啊。 跟住佢话我唔送咯，我自己都要啊。 可能佢倾埋个 copyright， 跟住香港真系发行咁啊， 好简单啫，好简单啫，再商言商啫。 喂，呢个我谂日本嘅朋友都会想要， 梗系啦。你使唔使买咗之后，然后寄翻去俾佢 都俾翻佢俾日本啲人， 俾翻日本嘅朋友咁 樣。我哋有啊， 幾特別喎呢個。 不過順帶一睇，你阿歐講開《鬼滅之刃》啦，《鬼滅之刃》嘅電視動畫版第二季咧已經上咗畫 啦。哦、順帶一提啊，唔使幫我買噶啦，我 已經有 啦，已經有噶啦， 一套買嘅，係啦，一套用嘅。 玩具模型咧，儲得多啦。今次出呢啲郵票，你又使唔使儲一儲佢啊，鐘哥？ 好少喎。嗱，首先咧，老實講，我又唔係話超級鬼滅迷嚟嘅，但係我係都係迷， 唔係話， 但係唔係超級。 小迷啊！ 你自己都去尖沙咀嗰度要睇下人哋嗰个造景系点喎？嗰个无限列个无限列车有几个无限？ 靓唔靓啊？其实都靓。 O K， 但系我小迷咯，就唔系大迷嗰啲咁样啦。 佢坚持用呢个说法， 小迷未知去到迷，但系系真系几好睇嘅，即系嗰个动画系真系几好睇。 系啊，好靓啊！呢啲动画特技做得， 所以就未必会叫储呢个邮品啊，系啦。我到时寄封信俾你咯，用呢个邮票。 我有兴趣望一望先。如果靓嘅，我都谂住去。即係搜羅一下， 買一版翻嚟擺到咁樣啊！ 係啊，我估計去到呢啲咁大熟大勇嘅動漫同埋大熱嘅動漫咧，都唔夠膽整得唔靚嘅。我估啊，因為人哋官方啊授權咗俾你啦，你 官方俾埋圖佢添啦。 有冇？而家報紙有冇印出嚟？ 有啊，一陣俾你睇啊！我想讀多啲內情先啦，得唔得？ 好啊好啊， 我想讀多啲， 我都想聽多啲先啊！ 我想講啲資訊性少少先。 點啊點啊點啊！ 係話説係咁嘅，香港郵政公布啦，即係由呢個澳門嘅郵電局啦。同埋其他嘅海外郵政機關咁，包括澳洲啦、加拿大啦、日本啦、列支敦士登啦，同埋呢個咧澳洲啊嘅當地咧啲精選郵品咧就會發行啦。咁當中即係除咗一啲聖誕嘅項目咧，咁啊當中香港郵政咧就表示啊，我哋咧今年啊派出去迎戰嘅咧就係呢個咧動漫迷嘅《鬼滅之刃》嘅無限列車篇。咁我哋迎戰，咁其他世界各地 即係有嚴處，即係呢個呢一 set 郵品係嘛？ 我因為佢細， 雖然無限列車篇咧已經係完結咗嘅， 你認一認啲人先啊，中國，唉，我啊認唔到啊，老眼昏花依家。 哇！佢張圖大唔大啲啊，大佬？ 嗱，一般市民嘅心聲啊，見到報章都會咁樣噶。 係咯，其實呢個 拉啲得唔得啊？ 拉大佢啦，係咪先咁樣？ 哦，佢用翻啲主角，即係譬如黎豆子啊、炭治郎啊，同埋嗰幾位柱啊，即 係都有十。八个角色嘅，都有十多个角色可以有呢啲邮票入面嘅。 有啊，盐柱系其中之一嘅，好似 讲翻先啦，呢啲圣诞邮品咧，其实每个国家或者地方咧都会摆一个圣诞邮品出去嘅。咁今年咧为到香港迎战嘅咧就系呢个鬼灭之刃。咁啊，唔知系咪阿黎豆子都要戴翻顶圣诞帽咧？ 有冇呢啲造型啊？ 好啦啩， 又唔得啦。我想讲呢一个个问题啊，出现咗动漫迷系好难服侍嘅，人哋讲系圣诞油品有顶圣诞帽好正常啊！你又觉得唔好啦啩？咁样系咪？ 系嘅。嗱，虽然咧，即系譬如话第二，举第二个例子，譬如《新世纪福音战士》，我哋咁喜欢咧，佢哋嗰啲特别系女角啊，即系 凌波丽啊， 凌波丽啊，佢哋着一啲赛车服咧，即系嗰啲赛车女郎衫咧，系真系几吸引嘅。 系有咩紧身战斗服？ 有噶， 好多噶， 好多啊， 好多。 看多啲，看多啲啊，好多。 题外话讲一讲，即系譬如话喺日本而家有一个。即叫做另类趋势咧，某种程度上都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带出嚟嘅，就系佢咩叫做模特儿啊？佢就系唔系一个真人咯，佢譬如一套动画里边一啲受欢迎嘅角色，就系譬如新世纪里边嘅凌波丽佢哋咁样，或者明日香咁样啦，就揾佢哋呢个样，真系着咗某一件你要做嘅衫，即系当系一个招来摆喺度咯。而嗰件衫系真系你买到嘅，系真人着嘅。 系 佢系咁样要玩呢啲 crossover 噶嘛？ 即系喺套卡通里面啊，即系喺套动画里面。 唔系佢另外一个品牌嚟噶，即系用咗呢几个 icon， 跟住咧就 crossover 咁样咯。 系啊，我请咗个模特儿咯，就系佢哋咯。跟住就你摸唔到， 就画咗佢出嚟，就系嗰件衫。嗰件衫有得卖嘅， 系有得卖嘅， 就唔好搵明日香啦。 你明唔明啊？ 明日香个名都唔好。 我讲俾你听，即系二次元入边，佢哋系做紧 model job。你理解嘛？咁你就理解得到啦。二次元嘅世界，凌波丽同埋咧明日香就做咗一个模特， 系啦，即系你啲人唔请你咧，你唔使担心，因为你冇输过俾任何一个呢个 真 人实世界， 输咗俾凌波丽， 输咗俾凌波丽， 咁我心服口服。 唔紧要嘅，迟啲喺个元宇宙入边，你可以打翻低啊凌波丽啊。 嗱，嗰日睇翻啊里边啊，原来佢话小船章里边咧都镶有15张。自動黏貼嘅郵票啦，仲印有電影嘅場景同埋主要角色啦，就用咗嗰扎啦咁樣， 儲一儲佢啦，鐘哥係 啊，哇！12月16日至到出年嘅3月31日 可以買， 係可以。 唔係喎 ，sorry 啊，呢個資訊呢個突然間吸引咗我有時間講喎。佢話原來喺今年嘅12月16號至到出年嘅3月30號期間，掃描印喺小船章上面嘅二維碼，就可以聽到炭治郎嘅聲音喎。 諗下。即系依家香港郵政， 我想知佢讲咩？ 佢讲咩？小全章发售嘅 都系圣诞快乐嗰啲啦，估咁你圣诞 special 啊 嘛？ 圣诞节啊，嗰啲咯， 唔会啊嘛？炭治郎系唔会讲圣诞快乐噶，系好难讲噶。 小全章咧就发售 圣诞节都要嘅， 圣诞节依家揾炭治郎出嚟就系要同你讲圣诞快乐啊嘛。 咁啊，每个人咧就最多只可以买两张嘅啫。 系啊， 咁跟住呢八个字咧，大家听清楚啦，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哎呀，因为之前咧，其实呢个港版嘅漫画咧，百分百感觉其实都有出过有份嘅，咁啊反应亦都唔差啦，咁所以今次咧就发现咧呢啲动漫系列有得做咁样，咁啊所以就倾个版权翻嚟，即系讲紧就系香港邮政，咁所以就即系大家过节嘅时候谂住氹下大家啦，因为连续两年疫情，大家都冇得飞啦，咁啊即系多啲。嘢玩下，多啲嘢睇下，感受下咁樣。 不過仲話睇到拉屎嗰句，我幾即係幾有啲驚喜喎！即係郵票已經唔係淨係郵票啊，你掃一掃佢有嘢聽。 係咯，如果佢能夠喺嗰個小船章上面再整埋個 AR 或者 VR， 等你戴住個眼鏡或者用手機一望。炭治郎行出嚟同你挥剑，仲正。 下年圣诞啦， 系啊， 今年整住声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一步一步嚟啦。跟住咧，邮票变咗几多钱啊？10,000蚊一张咯。你又 VR AR 系咪先？ 唔储邮票我都 OK 咯，又唔系好嘥位，即系呢个我觉得 OK。 接受啊嘛。 系啊，接受噶。好啦，就嚟去到早上8:28啦，睇睇天气啊，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5日，喺一年嘅第34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日。1975年12月15号，香港录得自1884年有气象纪录以嚟最低温纪录嘅12月，市区气温4.3度，大帽山气温-4度。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天炎热潮湿。温度大约是26至30度之间，冬天凉爽干燥，好少机会会降至5度以下。不过4.3度在香港最低气温纪录十甲不入，三甲位置包括1893年录得0度，1957年2.4度，1900年3.1度。随住天气越来越暖。令到香港人更加唔习惯寒冷。12月15号出生嘅朋友喜欢权力，知道制度点样运行先可以实现自己目标。有时过度乐观或者骄傲，心胸广阔，人缘好，容易喺金钱方面被剥削。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低温嘅环境可唔可以令你多一份冷静？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平均气温越嚟越高，系咪反而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头昏脑胀，睇唔清环境？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水围天悦村月荣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冇人受伤。火警发生喺凌晨1点几，消防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有电器短路引致火警，期间大约30名住客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警方调查一宗非礼男童案，拘捕一名30岁男子，他被控一项非礼罪，将会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今个月12号接获一名8岁男童的家人报案，说男童当日下午在屯门一个公共屋邨的游乐场被一名男子诱骗到附近商场餐厅吃饭，之后带往一个商场男厕内进行猥亵侵犯行为。警方星期一凌晨在屯门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并检获怀疑犯案时候身穿的衣物。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至今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出现 Omicron 病例，但现实的情况是 Omicron 可能已经扩散到大部分国家，但未有被发现。谭德赛又话，大家低估了 Omicron 的危险，即使 Omicron 引起症状不算太严重，但病例的数量亦都可能再次令到毫无准备的卫生系统不胜负荷。世卫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话，在出现 Omicron 的国家，这种变种病毒以非常快的速度传播，引发大量病例，预计几个星期之后，这轮疫情可能达到高峰。海地一架运载汽油的车辆爆炸，当地官员说增至超过60人丧生，医护人员估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事发在第二大城市海地国，副市长说车辆当地星期一深夜出事，相信是闪避一架电单车的时候失控翻侧，他说多人被烧死。事故中还有几十人受伤，近50间房屋受到大火影响。出事之后，附近居民冲到现场争相收集漏出的汽油。总理亨利宣布全国哀悼三日，他又带同多名医护人员到场协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1， 日元 13.79，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286， 人民币 6.368，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493 点，升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2.54 美元，卖出 1,773.0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排到去明爱医院；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嘅公路啦，系都系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青衣西路落翻去淡江山交汇处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长亨村。咁喺封路方面，旺角道因为有渠务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梦想是做人的原动力啊！ 钱的事你不要太担心，你又家还有你家的我嘛。 你仲想唔想学芭蕾舞啊？ 想，如果练芭蕾舞我都放弃，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后悔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声应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点样喺理想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Edison 啊，我哋一阵间高空工作嘅时候要用到全新式安全吊带，记得一定要绑喺坚固嘅系稳物嗰度啊！ 知道啦，莫莉，你想提我唔应该绑喺栏杆、临时支架或者系竹棚等等地方啊嘛？ 冇错啦，因为呢啲结构或者装置喺设计上面并唔可以承受突然嘅震荡或者冲力噶。思芬，你仲有啲咩要补充啊？ 啊，想提提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小心进行高处工作，工友安全唔使揾命搏。我系 Fiesta 嘅Alison。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自由。 今朝早 Kitty 请嚟朋友有 Jenny 吴若希，早晨。 早晨啊，各位。 系啊，我好耐冇约你上嚟倾偈啦，好似好多嘢要 update 翻咁。又不过我平时咧，即系睇你 IG 都知道你好忙嘅，咁我哋泛泛都讲下先啦。 好啊。 咁首先第一泛咧，我好有兴趣知嘅咧，点解你会咁有心机搞一个 channel， 即系自己拍片摆上去，同埋其实你都算好勤力喎，你咁忙。 系啊。 咁譬如好多人自己开咗条 channel。拍拍下，可能幾個月之後咧 就 會 堅持唔到啦， 堅持唔到啦。我自己忙嘅時候都唔拍片啦。咁但你又真係好有心機喎、哦。嗰陣時係點解要開始呢、 其實冇啊，因為見到網上嘅平台都算係一個即係、就是、慢慢興起啦，大家都會想花時間去睇嘅一個平台啦。咁、所以咧，即係拍下片咁啊。等於好似自己開咗一個綜藝節目俾自己做咁樣， 係 即係而且而呢一個綜藝節目係可以。即係為所欲為啊！基本上係可以咁講，即係自己想做乜就做乜啊，同埋個規管唔需要咁麻煩，即係好多嘢我都可以嘗試去做，而唔使話真係要就住啊，或者講嘢唔開心啊咁樣，即係要就住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咁既然要做一個咁嘅 channel 嘅話，咁就真係擺曬成副心機入去啦，或者係。將大家平時可能喺電視上面見唔到嘅嗰一面嘅我都可以擺上去俾大家見一見咁樣。 咁你覺得辛唔辛苦呢？ 辛苦啊！ 係咯，片係你都有人幫手剪下拍下嘅，應該係嘛？但係我見即係好多 artist 有時佢哋只話啊諗啲題材啊，去邊啊，咁跟住翻嚟，其實你可能拍幾個鐘咧，即係出得一分鐘咁樣 嘅 啫嘛。 冇錯，即係其實都係辛苦嘢嚟嘅，即係基本上我哋係。我之前即係勤力嘅時候，最勤力係講緊一個星期出一條片啦。或者，但依家就好啲嘅，就兩個星期出一條片，咁就個負荷就冇咁大。係。咁同埋喺就翻自己啲時間多啲，就會舒服啲咁樣咯。 你有冇去學一下點樣？即係嗰啲片咧整咗出嚟，你梗係唔想嘥多啲人睇啦。咁我有時見到你咧都好叻嘅，即係將最絕核嗰啲嘢咧就攞個嘢吸住咗佢，咁跟住就即係賣個關子咁樣啦，就話啊你想睇咧就俾條 link 你，你就上去睇啦咁樣。你有冇去請教一下啲人？喂，到底點樣可以即係拍得好啲啊？或者嗰啲effect 點樣加會好啲啊？ 都有嘅，所以我其實為咗呢件事，我買咗部電腦，但係想去學咯。咁但係始終你一個新手，如果你唔係長期做緊呢件事咧，你嘅步伐係慢過即係本身專業嘅人好多。 所以你嘅部電腦就係要嚟睇片嘅，即係 一啲簡單啲嘅剪片咯，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同埋 因为我想有个榜样俾我小朋友，即系如果我想做一样嘢嘅时候，我可以奋身去做，即系我都好想我小朋友第时都系可以，即系如果佢想做一样嘢嘅时候，佢都可以全程投入咁样去做呢件事咁样。 咁而家女系四岁啊，系咪啊？ 四岁多啲啦，嚟紧。过多两三个月就五岁噶啦。 咁佢而家明唔明白你喺度做紧啲咩？即系啲工作啊嗰啲。 嗯，其实咧佢都即系几了解嘅，我觉得佢系，即系例如好多时候我同佢讲要翻工啊，咁或者佢未必知道我想做啲咩，即系我嘅工作系啲乜嘢嘅时候，佢有一日我就带咗佢过嚟电台。跟住就同我一齐陪住我一齐录音。 哦，系啊。 系啦，做咗一个访问。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即系当然佢未大概知道，其实我喺电台入面讲嘅内容或者系入面即系我介绍紧嘅嘢，其实系为咗啲乜嘢。但系佢会知道，哦，原来你嘅工作就系喺呢度一间房入面去录音，去同人哋倾下偈咁样。咁起码有个大概嘅概念喺度咯。 咁、但系平时喺屋企可能佢开着个电视都会见到你喺个电视里面噶嘛。咁佢会好 amazing 啊，妈妈咁 样。冇啊，通常都系爸爸同佢一齐一齐睇，即系例如一啲 live 嘅節目咧，咁我唔喺度啊嘛，咁佢爸爸就會同佢你要唔要睇媽咪啊？我哋一齊睇媽咪，咁佢哋就會一齊坐定定一齊喺度睇。 哎，好戥你開心啊！即係一講起嘅時候，我都 feel 到好 sweet 啊。 係啊， 咁可能係咪你本身都會中意女仔啊？當然你而家有個仔啦嚇， 係 你而家都有個小 BB 啦。 其實我會覺得兩種好唔同嘅性格咧，生男仔咧係真係即係。发炎啲嘅，你可以咁讲，佢系真系 而家咁细个，你都 feel 到啦，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比起女仔系少咗一条筋嘅， 嗯， 少咗一条细心嘅筋嘅， 系 啦，即系真系冇家姐咁 sweet 咁体贴嘅，同埋系论尽好多，即系男仔真系成日冲冲撞撞，家姐真系咁大个女，可能跌过两次嘅啫，但系弟弟可能一个星期已经撞瘀咗成个额头，完全唔同性格，同埋家姐系好明显系。即係少少嘅跌親啊撞親佢就會喊啊，但係弟弟係哦跌親啊，哎呀好痛，當下喊兩下，跟住過一陣咧冇事啦，即係佢會自己突然間調節翻，哦我唔喊啦。 哦咁你咪其實都好攰喎，即係你又要翻工，跟住翻到嚟而家仲有兩個小朋友，其實分配時間而家算唔算已經拿捏到嗰個技巧，定係都唔係㗎？其實我都好攰啊，落倉都好攰㗎啦，咁樣 都會攰嘅，因為我相信呢個係每一個叫做在職媽媽都會經歷到嘅嘢。即是你又想多啲时间去陪个小朋友，但是你又要工作嘅时候，即工作是即拿捏唔到噶嘛，即你唔可以掌控喺你嘅手入边噶嘛，因为始终有同好多唔同嘅人合作啦，咁啊，咁所以好多时即系尽量喺呢个收咗工嘅时候，每一日啦都会抽少少时间陪个小朋友，就算系15分钟又好，半个钟又好，咁我都希望。有呢啲叫做親子嘅時間俾佢哋咯， 係，因為其實對於藝人嚟講，即係嗰排多嘢做，嗰排忙係一件好事嚟噶嘛，真係求之不得啦，係咪先？係啊，咁但係調翻轉你又要有個平衡，咁就會有時會好掛住咯，我 feel 到係咪？ 係啊，所以其實依家我暫時都還好嘅，即係可能work life 都 balance 嘅，即係可能我都可以係。可以選擇下做一啲自己覺得啊輕鬆嘅應付得到嘅一啲工作，甚至拍劇我都會哦幾好喎、啊，劇組啲朋友仔都幾遷就我啊，咁同埋都唔係話即係當然我唔係做一啲最重嘅角色嘅時候，你嘅時間就會容易啲。就到咯， 系、不过呢个我觉得又相辅相成，都系一个动力嚟嘅。即系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嘅时候，你又好想啊，等我努力啲工作咁样样。 系啊， 系啊。咁好啦，今朝早咧，阿吴若希就带咗首新歌上嚟啦。即系你唔单止又拍片啦，拍剧啦，跟住又是照顾小朋友啦，跟住而家又有新歌啦，所以我都觉得你好叻，即系。咁啊，呢首歌咧叫做《火 和火柴》， 系啦。咁啊，其实上次我同你做访问咧，已经觉得你系。MV 上面咧都花好多心思嘅，我喺上次同你倾偈嗰一只歌咧个 MV 就系一镜到尾噶嘛， 系啦，这位蠢材， 系啦系啦，咁我都记得嗰首歌你自己都好深感受啦，系啦，咁到到呢一首歌《火和火柴》咧，你亦都摆咗好多心机喺个 MV 嗰度，因为咧就疫情你又不能够飞去第二度即系去拍啦，咁但系你亦都好坚。 堅持喺台灣地區嗰邊咧，又揾咗一位朋友同你一齊合作呢個 MV 喎、 嗯。冇錯，呢一隻歌咧就係、是、其實係講緊一啲大愛嘅，咩好多唔同類型嘅愛情，但係呢啲愛情未必係個個人都接受嘅一個愛情啦。咁所以其實就想用呢個 MV 嘅嗰、那個叫做 POV 嘅鏡頭嘅手法去拍攝，即係第一視角嘅方法去拍攝。 嗯， 咁其實男主角是第一个的。是。 那 个第一镜头那个身后面那个人究竟是哪个呢，其实就是我想带出的讯息。 嗯。 就是无论这个镜头第一个视觉望那个人，你是什么样貌，什么身材，什么年龄，是男又好女又好都好，甚至是什么国籍都好，其实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在你的眼中望下去，你的爱人是给到你幸福，而你跟他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很满足，那就已经是一个最 perfect 的爱情，就好像火和火柴那么、绝配。一种有你存在我的生命才有意义的一种关系、其实是都几 deep 的，我自己会觉得 是一种很伟大的爱情来的。 大家可以一路听的时候又细味一下这个 MV 啦、希望迟些你又会继续带你的新作品上来啦。下次再我不想那么久我想隔了成年才见，希望下次可以快点再约你上来聊天。 好、 今早我们听下吴若希的新歌《火和火柴》。 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 脱目光风气。 一讲 吴若希嘅火和火柴， 咁啊紧张啊，就一讲到嗰个鬼灭之刃咧，即系紧张咗，咁所以咧就讲翻先啦，正话咪话讲嗰个邮票嘅，呢个邮票咧系日本嗰边发行嘅。即係我哋喺香港呢邊咧可以代購， 係，但係喺邊度代購呢？喺香港郵政嗰度 可以代購， 聽日就可以買得到啦。 但都係嗰句啊，每個人最多只可以兩份。我正話試過啦，撳入去，你想撳即係嗰個數量撳三咧 ，sorry 唔得啦。 即係香港郵政嘅網站已經登咗出嚟啦，有得買啦。 我就話撳嗰個，我睇下，我仲話撳嗰個邊個網站？ 點知佢話唔係喎，撳咗日本郵政喎。有陣時即係都係咁啊，同小華傾偈喺邊度買？唔係喺香港買，喺日本買。 佢會喺聽日星期46號起發售嘅。 咁我仲話撳嗰個唔係啦，我仲話撳另外一個 pose。 唔係啊，你買咗第二啲 product， 我思疑中國，你可能買咗啲玩具啊、figure 咁樣啦。不過唔緊要，咁啊，即係想買嘅朋友自己揾多啲資料。料啦，呢个都系紧要，只不过觉得啊几得意，有呢啲圣诞邮票，咁大家可以参详下啦， 可以代购都好啊，系咪先？ 系啊，开心开心，嗯。 葵涌、葵青、葵芳、葵兴都唔系好搞得掂，不过都有办法知道佢哋点分嘅。上次讲过少少噶啦，今次同你讲下葵兴呢个名几时开始，同埋点解会叫做葵兴嘅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葵兴呢个名寓意葵涌兴盛，嚟自区内嘅葵兴村同埋兴芳路，亦都基于唔系一个正式嘅地名，香港嘅地图一般都未必会转载有葵兴呢个地名嘅，只有葵兴村。啊，较相近嘅地名或者附近嘅位置，例如系油麻坑同埋东面嘅大连牌。葵兴港铁站据讲当年兴建嘅时候咧，原本个名应该系叫做葵涌，唔系葵兴嘅，不过都系同葵兴一样啦。因为葵兴村的关系，所以就改了现有的名字了。葵这个汉字看回字典，原来是解读一种草本植物，经常都会面向太阳，很开心的。所以希望如果你是生活在葵字背的地方，每日都可以感受到社区入面的温暖。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Kitty 成日都會有啲研究咧，話台面亂嘅人咧就創意維度特別大咁樣啦。咁啊，隨年漸長，我其實冇乜創意噶啦嘛，但係啲嘢依然係好亂嘅，呢個係改變唔到。 算啦， 係咪啊？ 你唔會執噶啦，調翻轉頭，我應該接受佢，即係接受張台係亂， 係啊， 咁就得噶啦。 係啊，咁我都接受咗啦，但係有陣時接受還接受，偶爾都會發生啲意外嘅， 揾唔翻啲嘢。 係啊，譬如我今日咧就喺自己嘅台面啦，唉，真係大懵啊，自己咧揾唔到啊，原來啲信咧寄咗去自己台面嗰度咧，跟住哇已經係七月嘅時候寄嚟噶咯咁樣。跟住赫然咁样打开啦、 哦， 因为过程之中咧，我仲想怪人啊，即系呢个人咧七月原先要收到嘅呢一样嘢啦，呢个物件啦、啊。 咁我仲喺度同嗰個人講話，喂，你係咪記錯咗啊？ 收唔到喎， 收唔到喎，又話記又話成咁樣，點不知人哋覆我咧就話真係記咗啦，即係冇錯㗎地址點點成成咁樣。跟住誰不知咧係我自己咧太亂啲嘢，搭埋搭埋遮住咧唔發覺咁樣。跟住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喂，我竟然咧有一张票咧系争啲啊 miss 咗个期，好彩咧钟哥又讲话，喂你张票好快啲入啊， 支票啊嘛， 系啊，你半年之 半年嘅就过期 啦，咁过咗期咪冇钱噶，见 冇咗废咗咯，系一张废票咯。哦 真系 噶，要再开过， 你要揾翻对口单位再要开翻俾你嘅。 咁如果对口单位话冇啊，开咗一次唔再开， 唔会嘅，唔会嘅， 唔会嘅。咁佢 check 到你冇攞到钱啊嘛， 条数冇， 不过觉得你烦，可能下次唔揾你。 呢个就系重点。 咁你都唔自在噶啦，半年都唔攞钱。 我成日都自在噶，大家千祈唔好觉得我唔自在啊。 咁未必觉得你烦嘅，做多啲嘢咁样。 一分咩一 咬出有血有汗，啲钱啊咁样。 喂，钟哥，点解你会知道？半年入一张票嘅咧，我又想问，系咪你？ 我都知喎， 唔系我只系好奇，点解你唔知道？ 我真系唔知道。通常我有支票咯，我系即刻入噶，我唔会留待。首先有阵时有啲信封咧寄呢啲票嚟咧，我真系以为一封普通、简单一封信咁样。 我唔记得我点样同埋几时知啦，因为喺个人生历程里边咧都收过好多次支票咁样噶嘛。必定有三幾次有人會同你講呢句嘅，喂，快啲入啊！半年之後入唔到啦， 一 定會有人講呢句嘅。 你係我人生第一個同我講呢句説話嘅人，我記住呢一樣嘢噶。你都知道㗎， 我知啊，我知啊。 你成日收支票啊嘛，係嘛？ 都唔係啊，我諗常識啩。 我輸咯。嗱，點解講呢個題目咧？因為大家咧，即係有啲朋友就即係農曆新年先大掃除啦。我自己咧都傾向咧，即係喺年尾嘅時候咧執一。執整下自己啲台面，所以先揾到張支票，所以執嘢係幾咁重要咧。咁除此以外就係執下自己架車啊，執下自己間屋啊，執下個台面，我都覺得需要。你如果唔係咧，點樣迎來咧一月一號嘅新開始咧？ 我以為你講緊農曆新年啊，因為通常大掃除係年三咩年廿八洗邋遢嗰啲咁樣。我以為你講緊二月。 其實都係爭一兩個月咋，我有啲朋友咧係特登請鐘點姐姐咧喺十二月嘅時候執一執間屋嘅，因為咧就唔使俾咁貴，因為大掃除之前咧 越近就越貴嘅， 係啦，越近越貴。咁你而家哇早咗一個月，同埋另外咧有陣時十二月尾咧都會想邀請啲朋友去屋企啊，嗰啲 house party 啊。咁你一個人或者兩個人你搞唔掂間屋咁多嘢噶嘛，你都唔想啲叫做多口嘅人一上到屋企哇。Kitty 屋企， 咁你唔请咪得咯？ 唔请 唔请啲人请你得咯，一了百了， 即系自己知自己事系咪？ 系啊， 唔好意思，我屋企唔得啦。 系啊，我都觉得唔请系一个啱嘅。咁你有阵时即系搵唔到场地，或者唔知点解推推就就就会，不如去你屋企啦，崔杰彤咁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就有阵时都大费周章啦。不过即系头先。中哥都講得啱，唔請係一件事，但係你請咗都有好處嘅，起碼你 有個執嘢嘅動力。 係啦，有個動力啊，有個即係叫做可以俾你執下嘢嘅藉口。 又翻翻嚟講開頭講嗰句。接受佢咪得咯，间屋系乱，接受佢咯。 下次有啲来宾去到中哥屋企，你接受我屋企嘅乱 啦。系 Kitty， 你话你屋企唔会 容 忍自己 有 纸皮箱啊嘛？而家执晒未先？ 而家七成啦。 即系仍然有好多纸皮箱喺度。 唔系，咁我会拆嘅，系啦，只不过未得闲执佢出嚟啫。系啊，我系整洁嘅都 系，佢 OK 噶， 整洁同嚟啊， 整洁同啊，唔系崔洁同噶嘛？ 整洁同， 我系完全接受屋企有好多纸皮箱。 所以我哋就冇上过你屋企啦，因为你唔肯俾我哋上去。 有机会啊，有 太乱啊，太 上嚟屋企啊！大家谂下藉口去执下嘢啦，年尾啊吓。 好，时间嚟到早上九点钟，先听一节新闻。 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骏景园。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住喺呢一度，我哋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你嘅一票就可以令香港变得更现代化。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4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晚上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9:06跟大家咧事前啊睇下呢一啲重点啦，踏入咧亚洲时段啊，美汇指数啦报96.56啊，港汇咧就见7.8005啦，咁啊大家都睇下啦，咁啊黑期啊即系新加坡方面嘅港股期指咧高水咧120点，咁市场咧仍然观望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啦，道指咧隔晚要跌嘅跌106点，报355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75点，标普500指数都跌34点啊，港股嚟讲都可以话系靠稳啦，特别系要睇只阿里巴巴啦，逆市做好啊，有得升啊，升4.73% 啊，不过升势可唔可以延续一阵港股嘅开市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林慧啊，我想问一下咧，阿女咧都应该系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学习噶嘛？咁会唔会咧有阵时可能你会喺个同佢温习嘅情况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嘅打晒交啊，唔知点算啊，失控啊，或者系大家会有啲情绪啊，咁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噶？ 我又比较少啊，即系通常咧嗱，如果你问我咧做功课或者系练琴嘅嘢咧，我通常会俾佢自己拣嘅，即系例如系你自己觉得有冇需要去温书先？如果你觉得有需要温嘅话咧，咁我哋一齐温啦咁。咁如果佢觉得哦，我已经识晒噶啦，咁通常咧，我抽问一两条，发觉佢原来真系识咧，我就唔会逼佢练习或者会逼佢温习噶啦。 哇，你呢个态度好正确啊，林慧。系啊，因为有阵时咧，可能系细路仔咧，因为你已经系培养到咧阿小蜜糖啦吓，咁啊就知道佢系嗰个知道。佢自己認識到佢自己啲能力，好似頭先你話啊，我都覺得我嘅學校嗰個温書嗰度我已經係得噶啦，咁同埋你做得好好、啊、喎，就係、話你會抽問下佢先，即係有時細路仔成日都話我得噶啦，我得噶啦，咁可能家長亦都會唔放心嘅，會覺得係咪真㗎，係咪真㗎？咁有時家長唔知嘅話咧，即係如果係冇一個技巧咧，就可能話你同我都密多一次先啦、啊、咁、其實你喺呢一個嘅動作裏面咧，就會破壞咗個關係，個細路仔覺得嚇、你真係唔信我啦。好啦，到个细路仔真系又问唔到嗰阵时咧，或者系做唔到即系嗰个测验里边嘅内容咧，咁家长咧又会系火都嚟埋噶咯，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嘅好重要嘅技巧咯。咁又摆喺我哋嘅 SEN 细路仔咧，就算系读特殊幼儿中心都好啦，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啊，即系我哋讲紧呢个叫做个别化教育计划啦 ，IEP 咁。咁其实佢里边咧就牵涉有好多嘅。 嘅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啊，咁跟住仲有老師嘅常規嘅教學啊。咁可能家長其實攞住本手冊咧，就對住呢幾個框，因為每一個治療師咧，每一個專業人士咧，同個小朋友上完堂就會寫低係要翻去做啲温啲乜嘢。 嗯， 咁慘啦，家長咧就會覺得，因為佢唔係在場啦，咁佢大致上係估到，即係從手冊咧會估到啊，應該係要咁樣做。咁但係我哋 SCS 細路仔係未必咁自動波噶嘛，咁、慘啦，咁你覺得哎呀，我温得邊樣好咧？咁跟住一個禮拜時間好快又過咯，咁、好似下一次咧個細路仔又交唔到功課咯，咁其實咧係會令到家長咧同小朋友咧大家都會氣餒噶。 啱啊，其实咧，大家个心态咧，或者嗰个温书嘅时候个状态都好紧要啊！成日都听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妈咪都话，如果你自己本身咧好唔愿意啊，或者自己咧个情绪好负面嘅时候咧，真系读几耐咧都读唔入脑噶。 系啊，所以我哋 SCN 小朋友有阵时可能系一啲嘅技能上边，佢真系未 ready 嘅，未曾系得嘅。咁但系可能咧啊，可能一啲常规嘅学校啊，或者系一个我哋一般嘅文化啦吓，咁、就可能话啊，你应该要做到呢一样嘢，而家长唔系好明白之余，就可能会过度咗，或者系唔系细路仔个能力之下，咁啊大家就会气馁啦。 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啲家长咧，可以避免呢啲情况发生呢？ 其实家长最紧要咧，就真系要同学校啦，同埋每一个专业人士咧都要沟通。因为其实咧，头先讲好多唔同嘅功课噶嘛，咁再加埋咧，我哋而家之前我哋大家都讲过啦，喺一个网上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啊，好多唔同嘅群组啊，好多唔同嘅教学方法。家长咧有时未曾识得融会贯通之下咧，又唔系好了解小朋友咧，咁佢就会用咗好多唔同方法，就觉得试嚟试去都好似唔得，咁呢一个就系好重要。咁所以咧，家长最好咧就同每一个专业人士咧，有机会嘅时咧都同佢倾下咁样。咁倾下之后，亦都讲出佢嗰个小朋友嘅特质。即好似啲家长嚟到我度，我系见到小朋友喺呢一刹那可能做到呢一样嘢，咁但系我都要问下家长，其实佢喺屋企系咪做到呢一个嘅层面啊？咁呢个好重要，因为如果家长唔讲，纯粹系我喺呢一刻见到，咁可能我哋大家嘅定立嘅目标咧就唔一致噶啦。咁家长翻到去之后发觉唔系、佢虽然喺阿 Auntie Clara 度咧就做得唔好，但系唔系翻到屋企已经做得好好咁。咁可能一个礼拜嘅时间就系摆喺一啲唔系好恰当大家嗰个嘅目标，咁而令到个家长同小朋友咧都会一齐气馁嘅。咁好似啦，我最近我有个个案啦，咁系家长咧就系佢真系好多样功课要做，咁家长咧就成日就觉得样样都做得唔好，即系无论物理治疗师讲嘅、言语治疗师讲嘅，咁佢好似花咗好多时间，小朋友咧亦都系坐唔定嘅，因为佢冇兴趣啊嘛，同埋佢亦都唔系好知你想点做吓，或者佢个能力未得啦。咁跟住我咧就上次上堂咧就同家长再倾啦，再同佢分析翻，再解释翻个情况之下，咁家长咧个方向就清晰咗啦。咁佢咧就好开心啊！今日朝头早咧就话俾我听，佢话啊，寻晚咧就已经可以做得到咧，同佢睇到两本故事书，咁咧影一啲嘅生活上嘅图卡啦，即系可能话咩洗手啊、着衫，因为我哋 SCN 小朋友咧都要逐样攞出嚟教噶。咁佢话佢影图卡咧已经可以做到5次5个 run， 咁咧做咗成20张噶啦。咁到咗最后嗰4张咧，佢就开始咧就系攰攰地，但系佢自己亦都会自发性咧去讲到一啲嘅日常生活嘅嘢，例如可能话瞓觉、洗手咁，咁呢样嘢咧系对个家长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啊！因为小朋友之前咧系冇语言嘅，即系佢唔会系讲得到一啲嘅说话，自发性嘅说话。咁但系佢就因为家长同佢系即系一晚时间啦，咁啊同佢碌到咁多嘅卡啦，日常生活片语啦，咁啊小朋友咧就将自己认识嘅，再加埋个图片嘅，咁佢就自己咧。就自发性咧，就会讲出一啲日常生活嘅片语出嚟啦。 24小时7日咧，其实咧家长啊、治疗师啊、老师啊，各方面嘅专业人士咧，都真系要咧通力合作咁样咧，互相了解咗佢嗰啲特质或者佢有啲咩弱项咧，然之后重点去训练翻佢唔同嘅条件同埋特质啦。其实咧咁样就令到佢嘅成长同埋进步系最快噶啦。 系啦，佢有佢嘅特质，我哋就真系要去了解，学得啲乜嘢啊，或者佢强项啊、弱项啊，咁咧个小朋友咧就会系成长得好好噶啦。 嗯，所以就系希望啦，大家咧听完我哋今朝早嘅呢一个关于在职父母同埋小朋友点样可以咧灵活咁样去沟通啦，同埋一齐去学习成长嘅呢啲经历个案分享啦，都可以帮到大家啦，有一个更加好嘅构思，同埋有一个更加好嘅态度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一齐咁样陪住小朋友成长，睇住佢哋进步啦， 系啦，咁我哋就继续努力啦。 好啦，今次仲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见。 朝头早咧都特别欢迎听众打电话上18721388，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就预约啊，咁啊明天嘅空档咧都可以咧就提供俾大家嘅，咁啊打电话上嚟18721388，好多嘅节庆啊或者生日啊各种嘅开心嘅事情分享嘅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听你嘅电话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恋爱先感受恋爱，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原来谈起障碍能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恋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一个人重温得到 Chantel 话佢未拍过拖嘅，但系今次录音咧就唔醒起，问下爸爸妈妈嘅恋爱经历嚟借镜。相反咧就系、是、靠监制将歌词嘅意境同佢分享，当然再加少少少女幻想，咁就成为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啦。 原来谈恋爱需狠心放开。 作曲编曲柯新峰，填词陈耀森，监制柯新峰 Edward Chan。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姚卓菲。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洞箫有二千几年嘅历史，源于汉代嘅西姜，所以亦都叫做姜笛。喺唐朝、宋朝期间，大家都中意将打洞吹嘅古笛叫做箫，所以之后呢一个洞箫嘅名词就一路流传啦。相传最初嘅洞箫，管身有三个窿或者四个窿，而古代的洞箫分别用了十六支或者二十四支长短不同的竹管而成，竹管的上端开有吹气孔，而每一支竹管只能够发出一个音，将它们编排起来，这种这么特别的乐器就叫做排箫了。其实洞箫的使用范围非常之广，除了独奏之外，在合奏和歌曲伴唱之中亦都经常使用，它的音色幽静柔和，非常之适合演奏抒情的乐曲。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 Shelly 喺度，你好啊 Shelly。 早晨啊，小白，早晨大家。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想点唱俾边位咧？ 点俾我一个好同学，就系叫 Alex。 Alex 系啦，咁啊 Alex 听紧噶咯，咁啊想同佢讲啲咩啊？ 想俾啲鼓励嘅说话啦，因为有好多嘢依家都系个时机嘅问题咯。佢好叻嘅，佢都好聪明嘅。咁但系因为你知道依家嘅疫情啊，同埋环境大气候，所以好多嘢咧都好似都停咗。但系佢都明白呢啲系叫部署咯，因为等于我哋爹哋妈咪话斋嘛，机会就俾有准备嘅人咯。 啱啊，同埋当系一个休养生息嘅时机咯。 是啊是啊，俾个脑筋都清晰下点样去重新组织咯。其实我哋每个人都要，即系我鼓励我个朋友之外，都鼓励大家，包括我自己。 系，随时准备蓄势待发。 系，冇错啊，系啊。 系，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咧？ 我哋咁多个朋友同我都会支持佢啦，喺佢身边啦，系啦，叫佢就同依家嘅理念一样，永不放弃。等于我点嗰首歌嘅意思就系、是，奥运啊、世界杯啊，往往都要四年先能够可以出发啊。所以其实都系即系下好多嘅苦功，先系能够可能等待嗰一刻，就系、是、希望佢一击即中。 哇！一个好嘅时机。好快脆咧，就會出現大家眼前噶啦，咁啊，所以唔單止淨係你個舊同學 Alex 啊，甚至其他香港人都係一樣噶嚇。 冇錯，而家呢個時候加油啊！ 千祈唔好心灰啊！喺呢個時候咧，好好地做好自己嘅部署，跟住等到學 Shelly 話齋，一有時機嚟嘅時候出飛機啊，冇問題啦！ 冇錯，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啊！多謝你嘅電話，非常之好啊！ 多謝你， 拜拜！ 多謝你，拜拜！ 實現願望用努力，實在做事用臂力。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挥一剑，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欲魄力。我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挥一剑，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力，越练越熟越有力，越练越易用错力。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挥一剑，一百倍威力。梦大时代用眼力，调动兵力用智力。用尽全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挥一击，都费气力，即使不得一块下黑力。从小气半冠军，谁可一世靠运？从温气抗亚军，谁想得贵殿军？谁想上冠军？若个人敌众人都要力争，若个人敬个人有。 零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批一件一百件威力，大敌临阵用我力，大澳闯荡用魄力，汇聚神灵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批一件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专利，自立破案大势力，自学自用同努力，自命尽绵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批一件一百件威力，自食其力再发力，自愿跟命运角力，随时应强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批一件都费气力，即使分得一块下万里。 31好，追踪啊，三十一先。阿祥喺度，阿祥，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系今晚7:35啊，先有医生与你，等你介绍下先。 冇错啦，医生与你又翻翻嚟啦吓。咁啊，呢几集嘅焦点疾病讨论啊，就系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 嗯， 这个原来即系听到好陌生啊，原来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咧系全球第三大杀手病嚟噶。咁啊。主要成因咧就係因為長期吸入啲有害物質啊，引致嗰個呼吸道阻塞同埋收窄嘅，咁啊嚴重起嚟咧會影響即係日常生活嘅。咁啊，今集醫生與你咧就請嚟中西醫同埋啲專家去講解下呢個病嘅成因同埋都可以帶嚟嘅乜嘢嚴重後果嘅。 嗯，好， 可以學下嘢啦。醫生與你我都係好中意睇嘅，無論點樣嚇。好啦，接住落嚟仲有咩節目睇啊？ 接住落嚟今晚9:30啊，走在運動的路上，咁啊繼續專訪下本地嘅體壇名將。咁啊今晚好睇，今晚嘅主角咧就係啊前香港足球先生李健和啊。 哎呀，和哥好睇啊！ 咁啊，和哥真係有一啲年資嘅球迷啊，嗰啲應該記得咧。和哥喺個球場上面奔跑嘅時候，嗰個長頭髮 係啊， 和哥仲有喺有線廣播啊，依家係啊， 曾經同利物浦對戰過㗎，佢哋好似 和哥勁啊，霸氣咩？唉，算啦，唔好講嗰啲啦。 等緊你講， 霸氣，我邊 我都等緊你講啊！你 我邊度夠膽 講？你開咗個頭，而家唔收啊？嚇， 霸氣，我 點露台啊？ 一把瀟灑嘅長髮。迷死幾多嘅球迷？我當年啊，即係佢當年踢快通啊，好易通嗰個年代咧，我哋入場啊，喺旺角場一捧啊，和哥場啊， 梗係啦， 香港快譯啊，第一譯風啊， 係咧。喂，咁啊，咁啊，歐，你知唔知點解和哥要留長頭髮先？ 誒，我唔知，但係和哥點解住平洲啊？ 係咪因為同有冇同巴迪斯圖達有關係㗎？ 真係唔知道。 巴治奧有關唔關事啊？係咪先？ 和哥會親自解釋啊，佢點解要留長頭髮？ 哎呀，好喎，和哥會唔會親自解釋下究竟佢當年？点解咁热血中年啊？我想问， 有喎、啊、嗱，大家記得嗰單嘢咧，即係2000年佢喺澳門一場球賽咧，同個球證好激烈咁衝突噶嘛，搞到停咗聯賽噶嘛。喂，咁佢遷犯過盡，佢而家會講翻嘅，即係今晚佢會講翻當時究竟發生乜嘢。 哎呀，有故仔聽 啊！同埋人咧，真係要有經歷，你先會長大，會成熟嘅。呢啲叫歷盡遷犯。頭先阿暢用嗰個字眼用得非常之貼切。 多謝多謝。係、嗯、啊，咁佢又會講解喎，即係如果俾多一次機會佢咧，佢、仲會唔會咁樣做？嗱、那個，個答案真係好特別嘅，大家。 如果俾多次機會佢又省唔省得中咧？嗱，因為我哋自己踢波都知道省中係一個技巧嚟，你好嬲做一樣嘢。 留翻和哥講啦，我同你唔好講啦。 喂，但係佢香港足球先生嘛，應該唔係問題嘅。佢要省中邊個位都應該做得到嘅呢件事。 咁啊係喎， 係啦。咁今晚九點半，大家記住喺走在 和哥好嘢，和哥好嘢， 和哥好嘢，和哥。 好啦，咁大家可以聚焦住啦，港台电视31啦，有好多好嘅节目咧等待大家。今个早上唔该晒， 唔该晒，拜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特区政府回应英国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坚决反对报告中的多项不实指控，重申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完善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定义严谨，奉公守法的人士不会误堕法网。外交部驻港公署亦都严厉谴责报告，发言人话报告老调重弹，唱衰香港法治和发展，公然诋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恶意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选举制度。英国的报告话，港区国安法推出一年几，北京和香港当局利用有关法例和机构打击香港的所有反对派、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香港当局以颠覆为名拘捕55人，包括多名时任的泛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报告亦都提到香港苹果日报办公室被搜查和倒闭，以及公务员宣誓等的事件。內地過去一日新增6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0宗是本土病例，其中浙江有45宗，39宗都在肇慶市，寧波市6宗，另外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有3宗，廣東東莞2宗。東莞本土亦都新增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其餘22宗是由境外輸入。內地至今有99,923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3,827人康復出院。欧洲国家采取措施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传播，意大利延长原定月底到期的疫情紧急状态到明年3月31号，并规定由今个月16号起至到明年1月31号，所有来自欧盟国家的旅客在出发之前要接受病毒检测，没有接种疫苗人士入境之后要隔离5日。相关的措施已经适用于多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荷兰决定小学将会在下星期一开始停课，并延长防疫限制措施到明年的1月14号，意味商店、酒吧和餐厅每日下午5点到第二朝5点停业，民众只可以在屋企招待4位宾客。相关限制措施上个月28号起生效，原定实施3星期。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至今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出现 Omicron 病例，但现实的情况是 Omicron 可能已经扩散到大部分国家，但未有被发现。谭德赛又话，大家低估了 Omicron 的危险，即使 Omicron 引起症状不算太严重，但病例数目亦都可能再次令到毫无准备的卫生系统不胜负荷。世卫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话，在出现 Omicron 的国家，这种变种病毒以非常快的速度传播，引发大量病例，预计几个星期之后，这一轮疫情可能达到高峰。 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93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5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3蚊，升4.3；保利协鑫能源2.9毫，一升3.6；腾讯控股459蚊，跌8毫；美团242.4，跌3.8；友邦保险80蚊，升5仙；招商银行63.25毫，跌7.5；中国平安56.65，系跌4毫。药明生物98.3，升3.5；碧桂园服务48.4，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7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6，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7点，升14点。港金报16,5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1.41美元，卖出1,77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咧，亦都车多，排到去启祥道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嘅车龙咧就排到启祥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嗰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怡安阁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开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老徐话之前一晚，老师长同佢通过电话， 想佢劝宋运辉放弃同日本企业合作，咁究竟宋运辉会点抉择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大个仔噶啦。你相唔相信呢个世界有圣诞老人呢？如果你问一个好似我呢啲五十过外嘅人，仲点会信有圣诞老人？你有冇留意，相信有圣诞老人存在嘅，其实都系小朋友呢？成年人唔会再相信，因为佢哋知道出现喺屋企嘅圣诞老人其实系自己扮嘅，或者喺公众场所见到嘅圣诞老人，佢哋系收紧人工打份工。咁小朋友几时开始知道呢个世界冇圣诞老人呢？美国早排有一项研究指出，有 85% 四岁嘅小朋友系相信圣诞老人存在嘅，到六岁仍然相信嘅有 65%， 去到八岁只系剩翻 25%， 越大越接受现实。在欧洲亦都有一个类近的调查，不过就是问爸爸妈妈。有 92.5% 的父母认为八岁以下的小朋友才相信有圣诞老人，都是越大越接受现实。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细路去到八岁这个年纪开始不相信？有应用心理学系教授说，细路仔对圣诞老人的信仰由大约三四岁左右开始，四岁到八岁对这个想法最强烈，但是一去到八岁呢，因为小朋友开始发展认知能力，开始理解现实，所以会慢慢尝试思考什么是可能和不可能，慢慢就会对圣诞老人的信仰越变越淡。人是会成长的，当去到一个年纪开始接受所谓的现实，一些幻想出来的东西就知道是假的。你不会再期望挂住隻物在床头睡醒觉就会有礼物，亦不会再幻想有个肥佬可以由烟通爬落去你屋企。我们长大之后就会学会接受现实。八岁就是一个分水岭，你可以同一个八岁嘅细路仔讲，你大个仔噶啦。如果照咁讲，八岁可以攞埋成人身份证添。八岁已经开始接受现实，呢个年纪照计我哋应该识得分真假噶啦。不过好奇怪，我哋再大个啲之后，就会相信翻一啲唔存在嘅嘢。例如，我哋会相信呢个世界真系有财神咯。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会接财神，觉得接到财神来紧就会发达，甚至我们会相信已经过世的亲人死了之后会保佑你，就算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你不跟他们讲嘢，当他们走了你就会说，你保佑我，给个 number 我，等我中返这期彩票先。没理由的，我哋大个之后应该分得出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嘅、哦。我哋细个相信有圣诞老人，大个之后知道佢哋系假，但系点解到头来我哋会相信呢个世界有财神呢？唔通我哋嘅智力去到特定嘅年纪就会开始倒退，倒退翻去一个八岁都不如嘅细佬？当我哋变翻小朋友之后，就会好单纯，单纯到乜嘢都会信。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

讲下呢一个最近食咗一个酱油蟹。 最近咩？ 最近啊， 我都系、哦。诶、 欸，你又有食到酱油蟹咩？ 咁巧嘅， 吓、啊、 买饭偶遇、哦，食、啊、蟹唔使撞、哦。 你唔系唔中意食韩国嘢嘅咩？你话你崇日啊嘛？ 嘢我冇话，头先我冇话我崇日先啦、 啊。你有你有啊？ 屈我啊，小白， 你 崇日嗰个叫白元豪啊？ 点啊？佢系话同你一样 你知我崇咩啊？崇尚名牌系啦，崇基系你读嗰书院，崇基书院，我系崇尚名牌啫，唔系罪嚟嘅咁样。喂，不过即系无独有偶讲呢个酱油蟹啦， 小白要做人证啊， 佢咩做人证啊？ 佢话你有 发挥下，我 边你有讲 咩？系咪？你有啊？ 几时讲啊？ 你平时成日都讲，当我话食韩国嘢嘅时候，嗯，我唔中意食韩国嘢嘅。 系啊，小食啊，我系小食，唔中意食小食韩国嘢。不过酱油蟹可以话系南韩嘅食品入边我最中意嘅第一位啦。 哦， 因为始终自己都中意食蟹，第二嗰样嘢就系嗰个烹调方法咧系南韩独有嘅，咁所以都即系你其他仿效唔到。你日本冇啲植物系腌蟹啦，首先系咪先？嗱，勉强咧，其实汕尾嗰度系有啲腌蟹嘅，我话俾你听， 系啦， 潮州腌腌蟹嘅，咪勉强嗰啲都有啲，系啦，有啲植物类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即系南韩嘅呢个酱油蟹咧，好出色嘅，啲膏又正啦，咁同埋咧又 好鲜啊。 不过咧，我喺香港咧食过几间咧南韩嘅料理咧嘅酱油蟹，其实都处理得唔系好好嘅，偶尔都会中伏啦。咁所以我就唔系好够胆喺出边食嘅。不过早嗰幾日食嗰間，哇，冇得定啦！ 係啊，同埋之前咧都曾經試過，即係有一輪好 hit 咧，都有啲新聞話，喂，大家小心啲咁樣，即係話嗰啲蟹到底係喺邊度養啊？會唔會有菌啊？咁樣即係都有呢一啲嘅新聞。 同埋佢真係堅係生噶嘛，只不過用醃醃嘅過程令到佢好啲。 嗱，呢個等我一間解釋俾大家聽嚇，即係中意食嘅朋友啦。首先咧，醬油蟹咧就係呢個韓國五大名菜之一嚟。 咁犀利？ 係啦，就將呢一個味。经煮熟的生蟹呢就放在酱油那里腌制啦。咁当地的民众呢就是韩国人呢就好喜欢将白饭呢捞埋落蟹盖里面嗰啲蟹膏呢就一起食、啊。 即热嘅白饭咁样。 係啦，咁你本身嗰啲蟹膏已经有豉油酱油嗰啲味㗎啦嘛，就咸㗎嘛。咁跟住再捞埋落啲饭，咁当然啦，你啲饭又可以再加多少少紫菜碎呀嗰啲芝麻咁样捞埋呢，咁就非常之野味啦。咁、所以原来呢度菜咧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偷饭贼、 哦， 就可能真系好好送饭或者好好捞饭啦，就叫做偷饭贼。咁头先讲到嗰个健康嗰样嘢啦，就话如果咧系喺淡水又或者河流里面生长嘅螃蟹咧，容易就成为咗呢个肺吸虫等等寄生虫嘅宿主。咁、所以之前你话啊食咗即系见到一啲新闻话食咗蟹之后又唔舒服咧、就有可能系即系本身个蟹个养殖嘅地方咧、就有问题啦。咁另外咧，有啲人就誤會啦，就話唔係，你用咗嗰啲辣椒啊、蒜頭啊、嗰啲烈酒啊，去到醃只蟹，咁應該殺曬菌啦、啊，係嘛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咧，呢啲真係調味功能為主 嘅。如果嗰啲殺到菌，醫院就用咗啦， 你就唔使一比九十九啦。 其實有陣時即係大家都諗下啦，係咪？ 嗱，但係其實咁，佢話而家咧現代可以即係買得到嘅生蟹食品咧，多數都係以養殖為主嘅，咁、就大大減少咗呢個寄生。昆虫大量繁殖的机会啦，咁不过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控制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就话咧，由于呢、這个即系制作酱油蟹嘅过程咧，都冇办法保证到头先所讲嗰啲寄生虫咧，或者一啲菌咧，那个病原体有冇能够被消灭啊？因为始终你冇用高温去即系加热煮熟过嘛，咁、再加上你运输嘅过程当中又唔知道会唔会受到一啲污染嘅风险啦，咁、所以咧食呢啲生嘅嘢咧，依然都系有机会致病。咁佢话佢自己咧就唔食噶啦，咁样咁不过呢个食唔食咧就自己决定啦，我觉得。 同埋如果系啦，你要食呢啲，你食第二 啲刺身啊， 差啲嘅嘢又得噶。有啲朋友食煎炸嘢都会致癌啊。总之即系各样都 自己衡量翻。 其实 Kitty 讲得啱噶，即系日本都好多鱼生噶嘛。 系啊。 咁鱼生其实入边都有好多菌，譬如三文鱼，大家都知道其实入边都又有好多菌啦。 系啊。 食唔食都系你自己决定咯。 同埋食几多喺边度买嚟食咧，就系。自己可以 再好嘅嘢，冇錯啦，你日日食都未必好啦，係咪先？再好再有營養價值，或者再貴重嘅一啲食材，哇！日日食你都會三高啦，係咪先？ 選擇翻呢個信譽嘅商鋪就會好啲咯。 但係最近就真係食咗一個好好味嘅醬油蟹。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最近呢个享乐时代咧，我真系经常都会系真系自己会开住手机咧，去到 loop 住同埋睇住呢一位嘅仁兄。 嗯， 咁佢系一位日本人嚟嘅，咁佢之前都有讲过，就系有一位日本民间嘅人，第一位咧就进入呢一个国际太空站啦。咁啊睇翻佢无论系佢网上边或者定系佢即系 IG 定还是系一啲 YouTube 嗰啲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咧系 upload 上去。啲新嘅片，所謂新嘅片咧，即係都得意嘅。由佢啱啱火箭飛上去嗰一下，嘣咁樣，跟住喺上面佢又會問一下啲網民中意喺上面做咩實驗啊，自己又做一下，跟住佢亦都咧會自己諗好多得意嘅嘢咧，係我認為咧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嚟嘅。 嗯， 所以特別嘅體驗係真係，譬如佢講喺太空站到底佢嗰個嘅洗手间系点样营运咧？我哋都有听过嘅，又话咩有吸管啊，又成咁，但系有几多人见过呢？其实冇乜几多人见过嘅啫。 其实呢份工作几好啊，即系佢呢份人哋做太空人好辛苦噶嘛， 系啊， 要 train 好耐， 系啊，因为佢富豪嘛，佢咪自己上去咯， 仲要上到去咧，好认真地要做好多科学实验噶嘛， 系啊， 但系佢上到去基本上系做直播 嘅，佢上到去基本上就系将大家对太空生活嘅一个神秘面纱揭开，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咧就系佢上到太空嘅一个最大嘅任务嚟嘅、 嗯。 好啦，咁我话点解 咁都叫做任务啊？ 系啊，佢自己开心啊！佢话下一转如果上太空，佢系要围绕呢个月球一周噶 ，mission 嚟噶。 系啊，咁佢好，即系我呢一样嘢，我又 buy 佢系咩咧？就系、是、佢赚咗钱，然后咧佢好识得去到享乐， 享乐 系啦，好识得真系好似我哋享乐时代去享乐、 嗯， 有啲体验咧，而啲体验佢又唔系净系自己揽住，佢同其他人 share 咁样。 哦，即系佢上到去冇咗大气层咧，佢晒命嘅时候晒条命更正系嘛？ 系啊， 阳光可以直接晒到条命。 系咯、啊，直接晒到啊吓！咁咧呢一个实验咧，佢都做咗几多嘅？其中一个就系、是揭开咗神秘面纱，就第一就系呢、這个洗手间、 嗯。 到底男士点样去洗手间？点样条管系咩样咧？咁大家可以一揾佢嘅名咧，其实都有几多呢一类型喺佢上边 嘅。佢唔会示范噶嘛？佢系俾你睇啫。 佢会拎住条管话俾你听，佢应该点样做嘅？系、嗯、啦，跟住佢就会话俾你听，有英文嘅，有英文字幕喺下低嘅，跟住就话俾你听，其实当你吸住咗个身体之后咧，有一个掣要揿嘅，揿完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咧就开始去洗手间啦。咁、 嗯、 如果你话系去大嘅，咁点算咧？佢又会影个座次俾你睇、嗯，即系太空站嘅座次，其实我自己又冇见过、 嗯， 今次都系第一次见。咁佢又话到当你去完之后又揿个掣，跟住咧佢啲有啲胶袋就自己密封，一声。跟住就密封咗嗰啲便便，嗯、然后咧就会再处理咁样嘅。同、埋有一个咧，我觉得几得意。我寻日睇咧就系佢新放上网，就系、喺太空嗰度如何刷牙。 哦， 即系你刷牙咧，咁佢由攞住啲水挤一滴水出嚟，你知喺太空系挤滴水出嚟噶嘛？挤咗之后咧，跟住再攞个牙膏咧，已经整咗个牙膏嘅牙刷啦，就喺度。捉嗰一滴水， 撈翻佢， 撈翻嗰一滴水，咁啊已經有足夠水分啦，跟住就可以喺刷牙啦咁樣。咁刷牙嘅時候，當然佢同樣都係日本籍嘅助手，就不斷同佢傾偈啊，即係做下一啲搞笑嘅 get 啦咁樣。咁然後咧，好啦，當佢刷完牙之後咧，佢有一個動作，當然係要做，我哋刷牙要攞口嘛， 係 攞口同埋要將嗰啲污糟嘅水咧就即係攞翻出嚟嘅。 係 咁太空路點做咧？你一攞嘅時候，就成個太空站都可能係啲水嚟嘅。係咁原來喺太空上面咧有一啲特別嘅紙巾。啲紙巾咧，佢一掹咗出嚟之後咧，佢咧就好似我哋擤鼻涕咁，揞住個嘴，揞住咗個嘴之後咧，佢咧就將嗰啲唔愛嗰啲水啊，同埋嗰啲污糟嗰啲入泡泡嗰啲咧， 吸曬， 係啦，就慢慢咧會吸曬，然後佢一抹個嘴咧，你就發覺，乾淨曬啦！即係呢一啲喺太空生活嘅嘢咧，我哋其實 你想學咗係 想象唔到。 有機會你上到太空生活，你都識得點樣治理。 我應該唔會噶啦， 唔好咁講。 我嘅下一代就有機會。 唔好咁講， 我仍然有呢個期望噶， 係嘛？ 係啊， 係啊。 喂，好難講噶喎呢個世界。 係啊，你都得嘅，小白。不過你可能要做香港首富咯，唔係做日本首富咯，係咪先？你日本首富，你咪可以飛去太空係嘛？ 要做咧，做香港首富啦。 唔知啊，我唔知你啊，条路你自己拣啊，我唔知啊，小白 咁讲究，首富得噶啦，边度首富都得噶。 咁啊系啊， 我都系我比较轻松。 咁佢咧见到呢一位嘅朋友咧，佢自己仲喺太空上面咧就做咗好多得意嘅事情嘅，例如喺太空嗰度如何打关斗啊。如果你想太空嗰度企啊，佢话俾你听，其实太空嗰度个太空站入边咧有好多魔术贴嘅。 因為你唔用魔術貼咧，原來呢度啲嘢會周圍飛嘅，咁、 哦、 所以全部都要貼貼貼貼貼貼貼，跟住咧就周圍都係勾嚟嘅。佢有陣時企喺度，可能同大家做直播嘅時候，佢會特登影下個勾，因為只腳要捉住啲嘢， 黐實 係啦，勾住只勾住個環。如果唔係咧，佢一路做直播嘅時候咧，個人就會開始。轉下轉下，跟住唔知轉咗去邊，因為佢唔想佢想擰翻轉頭咧，佢都擰唔到啦。咁、都幾得意嘅，咁大家可以揾下呢啲片啦。 係出咗 cam 以外拍唔到佢啊！ 冇錯啦，去咗邊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